就總統特朗普有否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作出結論感到驚訝。巴爾說三月初曾經與米勒會面，米勒當時曾經說雖然司法部的法律意見認為不能夠起訴在任總統，但即使沒有這個意見，米勒亦都不會建議起訴特朗普。巴爾表示不明白米勒為什麼不能夠在報告中作出結論，所以巴爾只能夠和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以及其他專家研究作出特朗普未有妨礙司法公正的結論。有民主黨議員批評巴爾掩飾特朗普所犯下的罪行，要求巴爾辭職。特朗普就在社交網站貼文說並沒有勾結，亦都沒有妨礙司法公正。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而本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晚間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785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元，无起跌；中国平安95.7，升1.25元；友邦保险81.45元，升0.5元；中国移动73.95元，跌8毫；创科实业57.4，升7毫。美团点评55.3，升系跌咗0.7；汇丰控股68.1，升4毫；吉利汽车15.38，系跌咗3.6；建设银行6.94，升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244，瑞士法郎7.71，澳元5.513，加元5.839，新西兰元5.207，欧元8.7951，每百日元对港元7.304，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56。港金現價報11,960元，比上日收市跌58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74.51美元，賣出1,274.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咧系有路面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咧慢线仍然封闭。咁就系荔枝角道咧系有路面维修嘅，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咧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咧呈祥道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咧系挤塞嘅，去旺角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呈祥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就系影响到咧呈祥道落翻去荔枝角。是非常之挤塞的，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马鞍山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围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去到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重复一次，就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由于有路面维修，现在慢线封闭，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是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咧，我发觉呢个公众假期咧 已经冇乜动力走出去，唔知话搞啲咩。 正所谓假期不似预期啊！我相信以前咧，你明明觉得话哇放假，你就会唱去癫去玩，周围去 wet 咁样嘛。 哦， 琴日咧我翻到嘅时候咧，我老婆本来咧有个天衣无缝嘅计划，佢话趁住仲有阳光，你又早翻、嗯，不如你就同个仔落去公园度打波好咩都好啦，等佢晒太阳啦。佢讲到好似佢系即系好耐冇见过阳光嗰啲僵尸咁样咧。咁我心里边本来都话好啊，我几中意阳光先得噶。好，殊不知当我放工买埋个外卖，同埋工人姐姐放假噶嘛，买埋个外卖翻去咧，跟住咁个两个开始眼瞓咯，暗完个细嘅，跟住个大嘅个样好似已经系行尸走肉咁啊，不如按埋佢瞓先啦咁样。到到佢瞓完之后咧，自己都好眼瞓。咁我谂住不如瞓一阵先啦，一瞓醒嘅时候已经系得啦，五点几啦已经。 哦，恭喜你啊！ 原来五一假期好轻易就变咗五点一噶啦，已经系真系名副其实五一啊！ 瞓个晏觉其实系一件奢侈事啊， 好奢侈！我醒咗，但跟住 就好舒服咯，醒咗之后咪啊？ 唔系啊，但你跟住啲哇， 就会浪费咗 大嘅罪疚感啊！跟住老婆又话你睇下冇太阳啦，我真系好眼瞓啊，真系唔掂啊，真系咁就已经咁冇咗咯。 喂，但好， 其实真系好似好多打工仔放假咧，就最大娱乐其实就系瞓觉喺屋企。 琴日咪就系喺五一劳动节，好多嗰啲叫做个案咧，嗰啲工人咧咪就话佢时间啊工时太长啊，夜晚翻去咧珍惜嗰啲同细蚊仔嘅亲子时间咧，整间暗去瞓觉，佢自己都一齐瞓埋。 一定噶，系噶， 就系咁样咯。 系冇咗出去玩噶， 我会话一日嘅假期咧，永远系唔够噶。即系如果我哋放大啲嚟睇，冇话一日嘅，即系所以我哋应该要嗱呢一样咧，跟国内好啊。佢哋五一有黄金周啊嘛，放足一个星期咁样。 呢样就跟住佢好啊。 我真系有谂噶，因为我见到有个新闻咧，都系讲紧咧，即系五一黄金周啊嘛，就好多嘅游客咧就嚟到香港啦。咁跟住其中可能佢哋个同我哋唔同嘅分别就系佢哋有成一个礼拜啊，放假。嘅时候咧，我见到有一啲平时都唔算系景点嘅地方，你都成为咗景点，例如中大系成为咗景点嘅。 哦，之前已经话啲大学区咧系佢哋而家新兴噶啦，已经系 乜嘢？佢哋嚟香港读大学啊嘛，即系睇嗰啲叫做。 唔止啊，系因为咧内地咧，即系其实佢哋都好多 KOL 噶嘛，佢哋都会介绍即系。我就是旅游的大人啊， 背景咁样。 我就旅游达人啊，我好熟香港噶，边度食边度玩边度买，我介绍你啊。 仲去嗰啲地方欧啦，你去新嘢啦。 系啦，嚟中文大学啦，好多嘢睇噶咁。你知啦，嗰啲 KOL 嗰啲咧，佢哋影相一定影到好靓噶嘛，系咪？咁啊，跟住咧就的而且确令到中大咧呢一排咧就多咗好多人咧，就去到佢哋个校园入边度。 系， 但系咪啲游客去到中大觉得开心啊？ 系， 并唔系，因为啲 KOL 啲相影到好靓嘛。唔係講真，中大好大噶嘛，真係好大成山頭咁樣。 邊一個角落咧？ 佢哋又未必揾到，所以都話：，誒睇一睇，冇咩睇，我哋都去翻中環買嘢啦咁樣。 都合理嘅，真係。 咁都係一個景點嚟嘅。咁你諗下，我哋大學依山而建，又可以望到吐露港咁靚。 唔係，我成日覺得我哋對稱㗎，我哋都會去北大清華啦。你去到美國有得俾你去哈佛，你都想入去望下啦。 你英國牛津劍橋咩？ 其實都係景點嚟㗎，係啊，我覺得真係對稱㗎。只不过如果你假要讨论就话佢人多咯，佢踎喺地下咯，咁就另计啦。 同埋我哋即系地少，虽然系都系一间大学，但系都唔够人哋大咁样，即系你人多，佢系地少，咁所以未有冲突咯。我琴日都问过我个女，我话啊，如果俾你咧，即系无端端就翻两日学啊，跟住今日即系琴日放假， 三日放假 系啦，咁跟住再翻埋星期四五咧又再放假。我话你宁愿翻三日放一日，翻三日放一日啦，定系连续翻五日放两日噶？因为星期六又唔使翻学噶嘛。咁佢话嗯，佢最好唔好翻咁多日啦。但 系 对于同学仔嚟讲咧，咁样嘅一日嘅假咧，嘅一个 break 咧，其实都系轻松噶。 系，仲有边个玩？ 唔想放假， 仲有边个玩啦？ 咩？仲有边个？ 嗰啲深度背景游啊！ 除咗去咗呢一样之外咧，另外一点咧，就可能我都唔知我哋香港嘅朋友睇到之后咧， 系 会系中意定系唔中意？ 放心啦，其实唔会有中意噶。 诶，唔系，因为有一啲嘅内地游客咧就话。香港人冇禮貌，因為之前咧就話有好多嘅內地嘅朋友咧嚟到香港打針啊嗰啲嘅，佢哋就話我哋去澳門啊咁樣，我哋走啦咁樣，係啦， 嗱即係秒嘴喺度。 究竟咧香港人誒聽到呢句説話開心定唔開心？嗱，通常話你哋嗰個地方啊，啲人啊冇禮貌啊，我唔嚟啦，即係會覺得哎呀，我哋係咪冇盡到嗰啲地主之誼啊嗰樣嘢噶嘛？但你聽到佢哋咁講，其實。 我相信系咪好多人都话我唔介意嘅咁？ 咁其实你嗰啲个消费行为嚟嘅啫， 但消费行为有支撑住嗰个社会个经济 某 部 分 咯。 头先我仲以为你讲嗰啲景点咧，因为佢而家都推介咗好多即系香港游噶啦。 系啊，除咗深水埗咯， 除咗哦深水埗嗱，我去边度啊？ 从来都系嘅深水埗。 深水埗佢哋唔系去嗰啲电脑商场咩？系咪啊？ 唔系啊， 定系鸭寮街嗰啲啊？ 因为佢哋嚟大陆唔系即系大陆人嚟玩咧，通常都系去即系某个景点，因为佢哋嚟得日数少噶嘛，咁、 啊、 所以即系主要可能去主题公园啊，又去紫荆 广场 啊，即系山顶嗰啲噶嘛。而家就好多好多散落咗去其他地方。 嗱，有一个景，有一个景点我系成日都见到嘅，因为咧、我有阵时都会去嗰个油麻地戏院度睇戏咧，我就真系成日见到嗰个油麻地警署咯。 哦， 好多人喺嗰度影相 嘅， 系啊，因为嗰度亦都系好多叫做拍戏嘅常客咧，咁所以啲人成日去嗰度，好似追寻翻嗰个圣地咁样 咧。喂，但系嗰度我觉得冇问题、 okay 啊， 始终系一个历史建筑啊，咁同埋附近咧都系庙街，庙街出名就多人嘅，点、样都唔会影响到嗰度嘅居民好多。但譬如头先我讲话，系啦，譬如我头先话中大嘅话，其实佢哋嘅学生系喊晒口嘅，佢话冇啊，好简单啫，校巴我都上唔到， 唔系 canteen 冇位啫嘛， 我嗰度冇校巴嘅话，我点翻学咧？我迟到。我翻学咁样咯， 彩虹村啦、因为嗰、那个即系五颜六色嘅外墙 同埋即系就鲗鱼涌嗰边啦，两个嘅景点都系佢哋个大厦好靓咁样。 仲有港岛西环码头。 哦，点解咧？ 西环码头因为又系好靓嘅睇浪啊，同埋打卡圣地咯， 同埋睇日落咯。 系啊，咁啊，譬如佢话西环码头咧个介绍咧就话无敌大海景，可以爬、有人会爬埋上起重机。爬埋上个货柜上面，嗰啲石，因为佢话西环无敌大码头嗰度咧， 哦，个爬船码头嗰度， 系啊，咁佢话咧会有货柜啦，会有石博啦，连街灯啦，都系佢哋嘅景点之一啦，咁样，咁所以好多人都会走去嗰度睇咯。咁啊，头先唔止中大嘅，广大都系，大家都会打卡啦。 哦，当然啦， 系啊，咁啊， 大学都系一个咩出咁出名，我哋 早几年已经介绍过嘅，譬如话嗰啲叫做贝澳咯， 啊， 系啊，咁今日大家都见到都系一片即系荧幕， 系 啦， 系啦，露营胜地， 系啦，咁但系咧，我而家终于明白啦， 咩咧？ 今日仲有单新闻咧，同内地游客有关嘅，就话有四名内地游客，三名内地游客。上到去飞鹅山嘅时候、就报警， 系啊， 就话见到有狼。 首先我想问，点解会半夜去飞鹅山咧？ 同埋内地游 呢个真系一个圣地嚟噶，系咪？ 同埋内地游， 梗系老合理啦。 唔系啊， 飞鹅山夜晚去先系噶嘛，你马田。 所以我咪话一个圣地咯， 梗系啦， 好出名噶旅游点啊，仲唔系？ 圣个圣地牙哥啊， 系啊，圣地哥哥添啊，几个 系 啊， 系啦。跟住佢话见到有狼，要报警咁样。 系啊， 我而家明白咗个逻辑系乜嘢？ 咩咧？ 因为好多网民都会话唔系啊嘛，香港有狼。 你咁狼嘅咁啊？ 系啦， 就系咪讲？ 就算嗰个狼都系爱好嚟嘅啫，佢都冇做啦，而家。系啦，佢冇做噶啦嘛，应该唔系佢嚟噶嘛。但我而家我又明白点解啦，会唔会就系咧，即系呢啲系外嚟，即系吓啲游客嘅咧， 吓佢哋嘅。 即系会唔会里边原来有人就喺度扮狼？ 你头先 等你下次就唔敢再上去嗰个景点度。 个狼啫， 会唔会系咁样咧？ 哦，同埋我哋香港人咁耐都冇听过话有狼， 系咯？ 你究竟香港有冇狼噶？我咪喺度问咯。 可能系冇咧。 香港金钟有个金钟狼， 仲有东区走廊、 海滨长廊， 系啦，时间都有个狼， 系啊，好多狼嘅， 系啦。 喂，但系真系会唔会原来系即系出此下策咧？可能系话哎呀，我唔想俾啲即系外人骚扰啊。好似扮狼咁样咧， 咁 哦，佢就走咗啦。 但系见到，唔系话听到声。 咁咪可能攞咗神雕侠侣嗰啲雕兄嗰啲皮啊？ 无端端做咩带雕兄啲皮上身啊？ 唔系 啊，上山添， 即系可能下次系咯。 上去上面嗰啲人咧，其实都要装饰下自己嘅，费事俾人见到啊嘛。 上去飞鹅山又唔一定做衰嘢嘅，我都有同关长上去拍过嘢。 系啊，但系有冇发觉跟住关长唔见咗五分钟啊？ 冇， 原来去咗厕所。 咪周围揾景， 周围揾景啫。喂，会唔会可能下次都系噶？下次可能传咩咧？就系。贝澳有狼鐘，可能啲人就唔去扎营噶咯， 啊、 即系等于嗰阵时 贝澳要出第二招噶啦， 系咩？ 可能嗰边有水怪咁样， 一就噔噔噔噔，佢个沙滩扎营唔惊噶嘛？ 唔系，佢、会上水噶嘛？ 沙滩条鲨鱼点上水啊？ 水怪可能可以绕飞添噶， 水怪我觉得就 吹 出嚟咗。 其实人狼都 OK， 但唔系狼啊，冇变人狼添啊，人狼啦，咁不如就吹头 咯。即系会唔会原来 老虎啊？ 冇老虎系有出现过噶，但我惊咧讲下讲下咧，本来吓走咗。 咗一批嘅，跟住多咗批狩猎团翻嚟。 佢仲好想睇下， 系喎，哇，好耐未食过狼咯， 喺度咩？ 哇，有啲啊，即带佢走噶嘛，赚钱噶嘛咁。 五一劳动节，唔知琴日你系可以喺屋企安心心咁样休息，定系出咗去劳动咧？不过有一区嘅街坊咧系特别需要我哋关顾嘅，黄大仙区嘅街坊太多游客啦，逼到佢哋 lift 都搭唔到啊！ 响西贡烧烤揾下海鲜好赚。租翻隻山板一吊几斤衫啊，山顶散步风景靓，跟你整个丰富晚餐。响德国只需几秒到筲箕湾，飞车去天空海阔嘅浅水湾，高速马路区区到，所有好嘢香港制造。鬼佬粗佬就身乱摸，未嫁买嘢咁鬼远路途，最怕去到冇工做。香港好，东方之珠西上无。香港好，你我都也各自豪。香港好，到处建设有前途，雨打风吹未却步，共创造美好。 今日星期四咧，所以我哋晏啲系会有呢一个咧，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 啊，今集我哋去到边啊？ 今集我哋咧就要去到离岛， 系 边一个离岛咧？ 离岛系 长洲啦。 呢个长洲最出名啦，长洲宾客人数多。 系啦。咁啊，點解會 揀？尤其是下個禮拜特別多， 係啊，咪就話點解會揀長洲呢？因為下個禮拜咧就係飄色，係 太平清照。 下個星期日咧就係唱長洲太平清照飄色嘅時間，咁咧都有個時間咧就兩點到四點。咁我哋估計咧都會有好多嘅朋友，可能都諗住趁住呢個太平清照又有飄色睇，入一入長洲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哋咧就提早一個禮拜召集定咧，就是、所有唔同嘅聽眾們，如果你哋係屬長洲嘅。 有啲咩好食、好玩、好睇、好开心嘅，就喺我哋嘅网上嘅面书同我哋留个言。等一阵间咧，我哋就可以同更加多嘅听众一齐分享啊嘛。 我上应该系旧年定系前年咧， 我 去过。 你有买到手信俾我哋噶？ 系啊，系旧年定前年咧，我唔记得咗啦。咁咧，我嗰次去咧，我谂就同大部分人嘅路线咧个时间都错开晒噶。 系， 因为我入到去嘅时候已经冇晒票息噶啦。 两点到四点啊？ 系啊，我已经系晏昼咧，肯定系过咗四点先入去啦。但反而真系好啊，因为其实我真系好唔中意太多人咧，因为我好惊逼啊嘛。入到去咧，我嗰次嗰、那个旅游路线咧，完全系咧。 我记得你同你太太同一个卖茶叶嘅伯伯倾咗好耐偈。 买茶壶啊，茶杯啊，不过佢已经搬走咗啦，佢搬翻出去市区，咁所以嗰度就跟咗出嚟。咁但系咧几好嘅，因为我嗰次咧就系、是、行完嗰啲小店。睇嗰啲茶铺，咁然后隔篱附近咧，仲有嗰啲卖手信嗰啲，即系街坊咧，就八八卦卦问人哋边度嚟咧，嗰个就话呢个台湾咧搬嚟嫁到嚟香港，咁啊开嗰啲即系卖嗰啲手信啊嗰啲铺头咁样咧，然后夜晚咧仲要去睇大戏，系啦，咁啊去到嗰、那个。我唔係好知個地理位置叫咩，總之就中間有個大廣場咁樣咧，就有好多嗰啲大戲啊睇咁樣嘅。哇！我仔睇足啊，成晚都唔肯走，然後仲要咧幾傳統啊，隔離咧買埋嗰啲叫做 邊頭腦， 唔係啊，嗰啲叫做用糖膠做嘅嗰啲公仔嗰啲嘢咧，定係麵粉嗰啲公仔嗰啲，係啦，佢買一條龍啊咁樣啊，哇！張牙舞爪啦，哇！幾咁古色古香啊，但最緊要係唔使逼啊嘛， 係 啦，所以我嗰次嘅經驗，我覺得幾開心 嘅。係啦，咁如果所有嘅朋友咧，你哋熟長洲，尤其是如果你入邊度住嘅話，又或者我去得多噶啦，行山嘅路線又得啦，邊度買嘢啊，邊度啲小店啊、小街啊，有人情味濃嘅地方咧，我哋特別想揾多啲啊！ 係啊，嗱，電話話1-8-7-2-3-8-8啦，可以打定嚟噶啦，咁我哋晏啲時間咧就會接你電話。今日我哋呢個主題咧就係講緊長洲，睇下你有啲乜嘢好介紹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美国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 2.25-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后的声明说，美国经济活动稳健步伐增长，就业增长趋势强劲，失业率维持在低位，但家庭开支和企业固定投资增长放缓。声明提到，整体和核心通胀率都出现下跌，较长期的通胀预期目标就变动不大。主席巴威尔在记者会上指出，对年初核心通胀下跌感到意外，但相信稍后会重返 2% 的目标，又说目前未见到加息或者减息的理据。对于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网站说，若果联储局减息，美国经济就会一飞冲天，巴威尔表示，联储局并非政治机构，货币政策上的决定都是基于广泛研究和讨论，不会考虑未经讨论的短期政治因素。美国司法部说，中央情报局一名前特工承认为中国做间谍，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报道说，现年54岁的被告李振成曾经在香港居住，他在去年一月被捕，涉嫌在2010-2012年期间向中国提供有关中情局线人网络的资料，中国政府识破了这个线人网络。司法部說，李振成在2007年離開中情局之後去了香港，兩名中國情報人員在2010年4月接觸他，提出向他支付$100,000以及終身照顧他，換取他的合作和提供情報。李振成在一個月之後在電腦製作一份文件，描述中情局指派特工到乜嘢地方執行任務，以及中情局一項敏感行動嘅特定地點同埋具體時間。法改會建議訂立窺淫罪，定名為咗性目的偷拍他人嘅私人行為屬於刑事罪行。另外，亦都建議設立一項新嘅罪行，定名不論任何目的、任何地方偷拍裙底都屬於違法。風雨蘭總幹事黃秀容出席本台節目嘅時候話：立法能夠反映 罪行的嚴重性。他又提到，近期收到很多查詢，包括有母親查詢在公眾地方，包括的士、餵哺母乳能否受到保障。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成員張達明認為，在的士上的行為被拍攝或者偷窺存在灰色地帶，因為擔心若果法例定義太闊會誤眾附居，建議當局考慮透過的士附例明確規管相關行為。體育消息，歐聯四強首回合，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主場3-0大勝英超利物浦，蘇亞雷斯上半場26分鐘建功，加上美斯下半場連入兩球完成大勝。次回合下個星期將會在利物浦主場舉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806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248.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蚊冇起跌，中国平安95.75元升3元，友邦保险82.3元升2.35元，中国移动73.9元跌8.5元，创科实业57.35元升6.5元，汇丰控股68蚊升3元，美团点评55.1元跌咗0.9元，吉利汽车15.34元升系跌咗3.8元，建设银行6.94元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4，日元111.63，瑞士法郎1.018，澳元0.70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1,960元，比上日收市跌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37美元，卖出1,27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公主道桥底23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对出噶，就系七行道南啦，去红磡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23线，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噶。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需要封咗慢线嘅。咁而家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慢线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蝴蝶谷道落翻去荔枝角道啦，同埋呈祥道落蝴蝶谷道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路面障碍物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仍然影响到蝴蝶谷道落荔枝角道啦，同埋呈祥道去蝴蝶谷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咁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黄大仙中心。喺新界马鞍山嘅西沙路啦，去翻大望仔路方向啊，近住企岭下老围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七行道南啊去红磡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嘅23线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不过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去到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柔道冠军遇上低潮，可以点样做 ？Rubber Band 嘅发言号。好鼓勵到我喺低潮嘅時候點樣可以繼續前進啦！咁當中有一句歌詞就係、是：逆光中進發，不敢安置到盲點，上路去咗十千。呢句歌詞好鼓勵到我喺低迷嘅時候點樣可以去繼續努力。 星期六晚九點，第二台學界超聲道，鍾傑良、彭美斯為大家請嚟大專柔道冠軍李國榮。 鬆餅好邪惡。烤雞更加要落地用，咪玩啦！要瘦身 keep fit， 边有咁好景啊？但米芝莲大厨阿汤话一啲问题都冇，佢要帮十三个超榜人士嚟个大减磅。 We all ready for this journey？ Yeah yeah yeah！ 佢嘅瘦身餐单依足卡路里指引，但绝对唔会鞋湿湿，而且一啲都唔难煮，啱晒想 keep fit 嘅上班族。当然仲有你啦！瘦身厨房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不要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琴日假期吓，阿仔唔使翻学，咁佢就话翻到屋企之后咧，哎呀，氹完呢个瞓，氹完嗰个瞓，自己都瞓埋，定系其实你吓、啊、自知自己嗰个体力不佳啦吓，咁 想同个仔玩都有心无力咧吓、啊，我哋有请，好难得琴日阿仔都放假，但系佢冇同佢玩、哦，究竟呢个系点样一回事咧？我又有请呢、這个自问自己好似好精神咁，因为食咗一啲好嘢之后，哦、啊，原来琴日都冇去玩嘅曾志豪。 严格嚟讲，我系属于楼前斗后型啊，因为中间晏昼真系瞓着咗，去到夜晚起身咧，都同佢去咗商场度共一阵嘅。系啊，我眼瞓嘅程度系我本来谂住个个瞓晒觉，仲唔到我打机，点知揿下揿下。已经合着咗啦，爸爸真的好累啊！爸爸去哪儿？爸爸去睡觉啊！唔好瞓住，唔好瞓住，睇翻啲醒神啲嘅新闻啦！我谂呢几日咧，有啲咩比起你一路剥花生一路怼啤酒更开心嚟睇嘅咧？当然就系呢一个叫做啊道情劳资纠纷事件簿啦吓，咁啊，琴日咧叫做大圆满结局噶啦，因为咧即系杜生咧，琴日都睇到咧，就话突然间咧佢个网台度咧就直播佢嘅金盆道歉嘅，即系呢一个片段啦。咁啊，我冇睇到嘅，已经瞓咗啦，差唔多吓。但系你睇翻今日啲即系新闻介绍翻嘅话咧，喂，咁都算系真系好似复仇者联盟第四集咁嘅标题啊。End game 应该都完咗啦，系咪？咁因为佢咧就多次就已经道歉啦。佢话譬如话，话出粮嗰个时序啊，原来我哋真系有承诺过出粮嘅日期啊。对于我曾经闹过程小姐话，即系希望大家唔好用佢啊，呢啲嘢咧佢全部都道歉，仲要每道一个歉咧就鞠一次躬咁样。嗱，咁啊，你唔好理佢中间究竟你觉得个态度咧叫做诚唔诚恳啊咩都好咧。喂，咁希望文字上言辞上。要道嘅歉咧就道晒噶啦，咁我哋系咪都系时候咧可以睇一睇咧呢一个道情嘅劳资纠纷事件簿咧，可以俾到我哋咩启示咧？嗱，我觉得咧呢个真系一个几好嘅示范嚟嘅。咩示范咧？嗱，我哋先讲程小姐先。程小姐其实佢真系话俾你听咧，身为一个现代嘅打工仔，又或者作为一个市民都好咧，你系点样去维权？点样去维护自己嘅权益嘅？喂，劳资嗰个叫做咧劳方出粮嗰个咧，都系一个权益嚟嘅，劳工权益嚟嘅。其实佢真系做咗一个示范，话俾你听咧。嗱，据理力争， 咩叫据理力争呢？真係mark 低晒嗰啲叫出粮嘅证据啊、时间啊，向相关嘅人士，不论系你觉得系向即系嗰个机构嘅要员出粮，如果追唔到嘅话咧，你会唔会考虑揾传媒咧？嗱，其实传媒作为第四权咧，佢又真系帮到你嘅、哦。姑勿论你啲人话佢算唔算系咩博见报咧，其实冇理由啦，系咪先？如果维权都系博见报嘅话咧，咁我哋出嚟游行嘅唔通又系博见报咩？所以佢呢个示范咧系非常之好嘅，佢真系话俾你听咧，一个人。点样可以咧为自己嘅权益咧就争取做到最好，有理有节、哦。你见佢都冇乜点闹翻人噶嘛，咁啊其实咧就公道自在人心嘅。当然啦，你话佢究竟系咪维权成功咧，好难讲，因为呢行咧大家都知嘅。你今次赢咗呢9000蚊嘅公道翻嚟，但系会唔会吓怕咗其他人咧？会唔会令到以后啲人就觉得你系麻烦制造者咧？就要睇下其他人咧有冇咁宽宏大量嘅心咧，可以去理解咧呢一个只系个别事件啦。所以你见到呢几日有好多嗰啲即系叫做自由工作者咧，佢都话噶，喂，分分钟赢咗场官司，输咗个前途噶，我哋嘅保障都系好少噶。嗱，从呢一方面咧，劳方咧都系处于弱势嘅。嗱，但我觉得资方咧，咁啊，杜生亦都。为做咗一个好好嘅示范，嗱你话佢之前咧就错咗啦，即系点样不问是非青红皂白咧就出咗嚟，但你冇发觉去到最后咧，喂佢起码都道歉，佢起码都认错，其实佢又真系示范咗咧，作为一个老细或者一个管理人员咧，系咪应该都有翻啲呢个承担咧？其实你见到嘅好多时候咧，比佢更加位高权重嘅人咧，你想叫佢道歉啊，难过登天噶。基本上咧，佢哋净系会话咧，我都会表示遗憾啦。我承认呢件事咧有改进嘅空间嘅，系咪好耳熟能详咧？系啊，其实你谂下，我哋啲公堂咧系养咗好多呢一批嘅朋友嘅，佢哋反而咧都不及咧，即系可能一个网台嘅即系负责人咧，可以咁直接同你讲话，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嗱，所以两相对比之下，你咪发觉，系好多嘢系真系可以俾你参考，系可以俾你学习嘅咧。你话如果我哋啲官员咧可以好似即系吓佢咁样，错咗就要认，咁你话我哋调戏系咪会俾得再锯啲咧？如果我哋啲劳工仔、打工仔都可以每次好似即系程小姐咁样咧，据理力争完之后咧，都得到人哋一个友善嘅回复。即系起码唔会同你讲话人数唔重要先得噶，咁我谂咧真系皆大欢喜噶。希望呢个故事完咗之后咧，我哋个个都可以努力维权成功啦。风头火势，琴日佢难得即系有一个假期，不过对佢嚟讲都系冇假期，佢继续都要去排戏，所以我哋可以继续 keep 住同佢倒数啊。黄耀祖已经距离复仇者联盟上演第唔知十几日，佢仍然未入场。嘟嘟嘟嘟嘟。 哎呀，琴日都系收十点啊，朝十晚十啊，每一日做一对钟啊，但系唔紧要，我拣噶嘛，我做得开心啊嘛，琴日咧都算好彩噶啦，即系咧趁住咧导演放咗个长啲嘅 dinner break 咧，我有两个钟头食饭，我射咗翻屋企，同隔篱嗰个同埋魔力公主食咗个饭，好开心啊！ 你哋有冇相拥而哭啊？ 又未到相拥而哭嘅，佢擒咗上我个头顶系真嘅咁。如果讲到话要相拥而哭嘅话咧，我谂我呢一个嚟紧要讲嘅呢单新闻嘅男女主角啊，我谂佢哋唔止系同声一哭啊，应该唔止一哭添啊。呢对咧系一对夫妇嚟噶，佢哋咧就系住喺澳洲嘅。不过即系有一个几唔开心嘅事发生喺佢身上面。呢件事咧，我左睇右睇，我依然尝试为嗰啲嘅坏人啊。帮佢谂一个藉口，但我谂唔到，所以我决定咧就同埋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究竟呢啲人啊，佢哋个心系谂紧啲乜嘢嘅咧？话说呢对嘅夫妇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啫，咁啊就喺11个月之前咧就得到一个女女，但系咧女女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发现啊患有呢个神经系统嘅疾病，所以咧女女呢11个月咧其实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留喺医院嘅，而妈妈可以做嘅系乜嘢咧？因为睇到嗰啲相咧，其实呢个 BB 女咧都真系长期插住喉咁样，你话要抱住佢都未必系咁容易嘅。但系新手妈妈咧就用呢一个嘅手机啊，拍低咗佢个女啊，每一日嘅时候，我见到啲相虽然真系插住喉嘅，但系 BB 女咧都笑得好开心噶。但系一件唔开心嘅事就发生咗啦。喺大约咧个零礼拜之前啦，呢位妈妈咧就唔小心啊，留低咗佢个手机喺一个购物中心嘅厕所入边度，佢已经即刻发散晒人去揾啊，即系不同嘅社交平台。 台各样嘢啦。因为最紧要就系呢十一个月咁珍贵嘅片段，佢冇做到一个备份啊。如果佢冇咗呢一部手机嘅话咧，同佢个女女呢十一个月嘅相处嘅片段就会冇咗。佢所以咧，佢直情讲到明啊，佢话如果你哋系需要钱嘅话，冇问题，我俾钱啦。如果你想要嗰部电话，我哋都愿意俾咗你噶啦。但系可唔可以借出嚟见一个面？起码可以等我咧将电话里面嘅照片啊、影片啊复制咗之后，我部电话俾咗你啊，咁样即系已经讲到咁样噶啦。就系喺佢个女女离世之前一日，因为好唔好彩啦，女女已经离世咗噶啦。但系你都知啦，即系临走之前啊，嗰个时间好宝贵噶嘛。女女个情况咧都几 critical 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收到一个信息。但呢个信息呢就有少少似一个勒索嘅情况咁样嘅，就话係你而家部手机呢喺我手上面啦，想要嘅话呢将大约5500蚊嘅港元啦存入呢一个银行户口啦咁样。呢对夫妇呢其实已经知道个女女呢可能係留低嘅时间未必好长，但佢哋同时间见到会有一个机会喎，我咪可以攞得返龙女女珍贵嘅片段咁样呢。但佢哋觉得呢个嘅短信呢太过有阴谋咁样啦，真係。所以呢佢哋就决定报警。最终呢警方呢就揾咗呢一位嘅发短信嘅朋友啊，拉咗佢。个原因呢就係因为其实佢根本真係一个勒索，因为佢手上面係冇呢一位新手妈妈嘅手机喺度嘅。对于呢对嘅夫妇嚟讲，佢哋当然係好伤心啦。最伤心嘅就係过一日之后啦，呢件事发生咗之后过一日呢，佢哋个女女呢就真係过咗身啦。佢哋好痛啊，因为会觉得你唔单止浪费咗我哋嘅时间，而且呢一个时间仲系同我垂死女女嘅最后时光嚟嘅。佢话我有谂过噶，点解咧？点解啊？正如阿祖都系咁谂啊，点解会有人啊？系咪要去到点样山穷水尽嘅方法嘅时候啊，先至会谂一个咁样嘅方法谂出去呃人哋钱呢？讲真啦。阿祖都有纯粹谂呢个问题，究竟去到咩状况底下，你见到呢一对嘅父母啊，已经系饱受唔同生活上面啊生离死别嘅折磨啦，系咪？你都仲要喺呢个时候咧，插多只脚落去？但系咧，好似唔止系一个人有咁样做啊！因为咧喺佢哋发出咗信息咧，就话想揾翻呢部手机里面嘅时候啦吓，其实系有好多人话俾佢知，我哋执到手机嘅，不过全部呢啲信息都系假嘅。嗱，我怀疑啦，可能有啲系执咗另外嘅电话啦，都未必谂住系每一个都谂住呃佢嘅。但系的而且确有一啲咧，真系都系谂住呃佢，好似系唔止一个人咁样啊。我哋成日都会话细个读书就话人究竟系性本善定系有个问号咁样，系定唔系嘅咧？啊，睇到呢单新闻，阿曹都有一个拗头嘅情况啊。究竟人本性系咪真系可以咁唔善良嘅咧？但我起码我相信一样嘢嘅，性格决定命运。就算你一个几极致嘅环境、几悲凄嘅情况都好啦，你信自己啊，你信自己，你个命运就可以改变噶啦。我都好希望呢一对嘅夫妇，虽然佢哋好可能啊，唔会系听住我哋节目噶啦，但我都想话俾佢哋知，唔开心嘅事发生咗，但系只要你向前去谂啊，一样会有好嘅日子会嚟临噶。风头火晒，我肯定我哋讲完呢一单新闻咧，我呢位嘅拍档咧会好嬲啊，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位妈妈啊嘛，佢见到如果有人做一啲咁邪恶、咁丑陋嘅事嘅话咧，佢应该会戥佢哋好痛心噶，系咪啊，桂花田？ 系啊，听到都好嬲啊！即系成日都话咧，你啲即系人性喺边度，你嘅良心喺边度啊！所以都希望咧，即系每个人做事，喂，唔该你，即系问问自己过唔过意得去啊！近年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喜欢行山啊！咁香港咧亦都有好多行山路线啊！有高风险噶啦，有低风险嘅程度啊，即系嗰个难度啦，系咪？由于咧，即系我哋香港山岭都唔算叫做真系太高嘅，咁啊，至于即系不至于好容易有高山症嘅症状。咁啊，早几年咧，同屋企人咧就去咗台湾嘅阿里山啦，下昼到步啊，夜晚就留宿一宵，咁啊，等第二朝咧天未光咧就出发去睇日出嘅。咁啊，放低行李之后咧休息一阵啦。咁啊，就行出去活动，去睇下其他嘢啊，行下街啊咁样。但由于咧阿里山咧高海拔啦，有啲地方仲需要咧继续向上行嘅，有梯级咁啊。我开始咧感觉到有头晕啦，心跳加速啊，唞唔到气啊。初时咧以为自己可能水土不服唔舒服啊，即时食咗粒药，咁啊坐低休息一阵。点知咧情况好似冇乜点改善。 呼吸咧越嚟越困难啦，行得快喘得多啊！我问旅店嗰啲职员咧，就话啊，先知道原来我咧有呢个高山症嘅症状啊，所以咧就会有唞唔到气出现啦。咁但系个女咧真系未试过。咁啊，有报章咧就访问咗一啲专业人士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预防高山症嘅一啲心得啦。如果你正准备谂住去西藏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因为原来都有啲要需要知道啦。咁佢就话第一，到步之后咧。头五日咧，你千祈唔好用热水冲凉，系啦，抹身就好啦。因为咧，佢嘅热水咧会令到你心跳加速啊，更加需要大量嘅氧气，容易咧出现高山症嘅症状。咁第二咧就话啦，唔可以饮酒，因为咧饮酒咧就会令到你心跳会加快。第三，佢话刚刚到步之后咧，就唔可以行咁快，亦都唔好攞重嘢。活动慢咧就最好不过啦，嗱，即系正应头先我都话喺阿里山嘅时候咧，我越行得快咧，那个喘得更加多，唞唔到气嘅症状更加出现得好紧要吓。咁啊，佢话仲有就系话咧，唔好行咁快啦，咁啊唔好攞重嘢啦。咁仲有就系话最好揾一间质素好嘅酒店，点解啊？佢话因为酒店咧会有氧气吧，提供氧气俾有需要嘅旅客，同埋咧有埋护理员喺度咧，起码有起事上嚟咧都有。啲专业人员帮助睇住啊！佢话如果真系好唔好彩，有高山症症状出现咧，咁啊唔该大家咧，即系谂清楚，衡量一下自己嘅情况，可以嘅话真系取消当日嘅行程，喺酒店好好休息一番，唔好强行外出啊！而香港嘅卫生署咧都话啦，各有高山症嘅症状咧，会令人心跳加快啦。呼吸加速啦，血压上升，小便次数会多，仲有轻微头痛嘅。如果仍然咧坚持强行呢个登山，即系继续向山上行噶啦，会容易令到病情恶化啦。最严重咧会引致高山脑水肿同埋肺水肿噶。希望大家都真系唔好强行去要自己完成嗰个任务啊，要衡量自己身体状况先好啊。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戏，天真傲信，真心太稀。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三次癫呼喊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知识而滞于心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不怕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记住。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知识而滞 情难以设定，未见终点，也未见阴点。我与你极远，我却常要生存，偷偷全部于心知都等到某天，混乱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原唱系林奕康啊，呢个系郑秀文嘅版本啊，《高山低谷》啊吓。系啊，咁啊嗱，头先高山症嗰度咧，忍唔住都想咧，即系又分享一下咧。 系啊， 不过我都系唯一一次啫，嗰阵时去西藏。咁因为全世界都预咗一定会有高山症嘅。咁同埋我去嗰个年代系好远嘅，即系仲未有青藏铁路㗎。 哦。 系啦，咁所以。 即系咁廿年前啦嗬。 接冇咁咪去到廿年十零年前到啦，十零年前到。咁呢嗰陣时大家就预咗呢，譬如话买嗰啲咩红景天啊、就喺去之前成个礼拜就伏定先嘅。咁但我觉得呢，首先去到有啲咩注意呢，就系、是、你千祈唔好觉得你会系例外嗰、那个。 哦。 因为嗰陣时我同个 friend 去呢，到咗步之后佢就即刻出事，佢第一日就即刻出事啦，同佢咧拗咗三日冇玩过嘅。嗰阵时我心里边咧就系头先嗰个谂法啦，系我啊冇事啦，嘿你啊有事啊傻仔啦， 真系唔好讲过头说话系咪？ 原来系 你就我 系啦，原来系冇例外噶，即系我冇听过咧系可以有一个人全身而退咧，即系去五日咧就一次反应都冇，因为咧到三日之后我哋起行啦。原来去到第五日到我出事，咁、所以咧，即系点解呢个咁值得提醒呢？因为头先阿田讲好多嗰啲建议咧，如果啲人一心存侥幸咧，虽然我都冇事，得啦，照搬重嘢、跑步、踩单车、饮酒，哦，咁啊恭喜晒啦！ 啊，咁你就行程就要取消啦、 啊。你系真系要咧、啊，当自己咧，只不过系若然未到咧，系、时辰未到咋、即系总有一天都会揾到你嘅轻同埋重咧，就梗系即系各安天命啦吓、所以去呢啲地方真系要小心啲。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郭台铭离开之后接受传媒访问，他说向特朗普提过自己要从商转为从政，对方回应是艰苦的工作，并且为他打气。郭台铭又说自己向特朗普强调，假如在明年台湾的大选胜出做了总统，他会是一个和平制造者，不会是麻烦制造者，并且会争取到华府，藉此告诉大陆应该正视台湾的存在和生存空间。郭台铭稍后前往威斯康星州，他说会继续在当地的投资。郭台铭较早前宣布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他曾经表示作为政治新人并没有包袱，更加能够吸纳人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20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305.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8系跌咗2毫，中国平安95.6升1.15元，友邦保险82.4升2.45元，中国移动74元跌7毫，汇丰控股68元升3毫，美团点评55.4跌0.6。創科實業57.35升6.5，吉利汽車15.45跌2.5，建設銀行6.94係升1仙。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6，英鎊10.242，瑞士法郎7.705，澳元5.51，加元5.836，新西蘭元5.206，歐元8.7909，每百日元兑港元7.0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54。港金现价报11,960元，比上日收市跌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15美元，卖出1,27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今日就涼翻啲咯，因為而家都係得24度氣温啫嚇，咁啊相對濕度74%嘅。 係嗱，斷捨離呢幾年我哋成日都會講啦， 冇錯。 如果你屋企咧儲埋咗好多嘢，你未必會有用嘅，就要抌啦，係咪？ 係。 但其實同時間大家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習慣，就儲埋一啲嘢噶嘛，係咪？ 啊。 嗱，阿田有個香 水櫃咯， 香水神台座啦， 係 咯 係 咯，係咪？但係都係有限度嘅啫嘛，係咪？ 好整齊㗎我嗰個。 供奉啊嘛，梗係啦。 係啊，我冇即係冇多餘嘅走出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会周围摆噶， 即系唔会摆到出走廊噶。 系啊，冇噶。 人哋上香供奉噶嘛，佢系咪就上去嗰啲即系诶？ 佢自己跳舞咯， 嗰啲咧，佢哋卡嗰啲账单咧，一张张插喺度咁样咧，又供奉一张啦，又供奉一张啦，烧张黄纸咧就系嗰张月结单嗰张 check 咁样啊。 嗱，我就储衫啦，我啲衫系唔舍得抌嘅，因为硬系觉得系会有机会着翻嘅。但有过一个朋友同我讲咧，佢就真系时装达人嚟嘅，就话你信我啦，如果你发觉你衣柜里面嗰件衫，你有一年系冇着过嘅话咧，抌啊！就即系话，即 系 或者俾人啦，总之你唔好再留喺度 啦。 因为咧，如果你成年都冇着过嘅话咧，就即系代表嗰件衫唔系咁重要嘅啫，你应该就攞去走噶啦，咁样。 系，而家我喺衫嗰方面咧，我系过住有钱人嘅生活。 即系咩咧？ 面嗰阵， 面着嚟着得面嗰阵。 我发觉我有好耐咧，一打开件衫，面嗰阵，面嗰阵。咦？跟住有一日咧，我老婆帮我重新将啲衫都执过一次咧。我好似即系重见天日啊！ 哇，有呢件 噶，我有呢件衫嘅咩？真系我好耐冇见过。 佢呢啲男人咧，我屋企都有过噶，系啊，即系我讲啊，阿仔啊， 我以为你话阿华， 真我真系 阿华唔会嘅阿华， 因为通常你都系赞扬你个仔噶嘛，好少话我屋企都有个男人咧。佢 同埋估唔到佢个仔佢心目中已经迅速成长成为一个男人。 咁佢已经好， 但依然都要lunch 嘅时候打嚟报道。喂，乐乐啊， 自从俾你笑完之后，仲讲你连我呢两个亲子关系啊都 cut 埋啊！ 冇人叫你喺我哋面前啊打噶嘛！ 我话俾你知啊，边个忍得住啊？唔讲两句啊！ 你自己走去走廊度倾啦！ 连呢个电话都唔打俾我啊！我接受啦， 其实阿乐乐打过俾我嘅，系佢叫我帮一帮手真系。 乐乐都打俾我， 系咯？ 祖哥哥真系多谢你啊！ 系啊， 全靠你咋，我终于唔使打乜错电话咋？咩啊？ 佢嘅对话冇咁。咁多嘅，佢应该一句两个字。 系啊， 喂，多谢你， 多谢你都冇啊，多啊，咁样就可能就系得两个字嘅，就好精简噶。 咁佢都系咁样嘅，永远咧，即系同佢洗完啲衫啦，接好之后摆喺嗰度咧，佢第二日咧又系攞嗰件啦，咁洗即系着完之后洗啦，又摆嗰件，又喺度。我话点解你真系得呢件衫？ 你摆咗喺度咯。 佢就永远都系攞面嗰阵咯，永远都系。所以咧，我有时咧不定时咯，我真系。支持唔住，我话我唔想又系见到你呢个样子就打扮就出嚟，咁话 跟住个仔其实我心谂嘅， 你自己咧，我都唔使十件咧，一系就左五十，一系就右五十，唔系大波点就小风啫，你都有几件噶， 唔系今日系小波点， 系咯， 我好少有大波点嘅， 好谦虚啊， 问题系 显得个身形更加大啊嘛， 咩问题系咧？我话喂唔好咁啦，我有买衫俾你，咪搞到好似我好穷咁，我知道， 即系你惊人哋以为你黑。博个仔香水就日日换，阿仔件衫咧就一个礼拜出七日都系嗰件。 因为你会见到其他人噶嘛，又系呢件嘅咁样。 可能到佢大啲，佢又唔会咁谂噶。 希望啦，希望啦，总之唔好去面嗰阵啦。 同埋讲真啦，都唔到你谂噶啦，个仔系点嘅话，佢都大啦，系咪？你接受啦。 底嗰阵都系你买噶嘛？ 咁当然啦。 咁佢肯定会每日都换嘅。 咁肯 佢面嗰件都有换嘅。 佢有换 啦， 不过洗完就系嗰件啫。总之来来去嗰一二咯。 我俾个方法你，你试下咁样，你买啲衫咧，全部烫咗咧，由 Monday 到 Sunday 咁样咧，好似人哋食药咁样啊！ 即系件 T 恤印住 Monday， 系啦，系啦，喂，今日 Wednesday 先啊，呢个听日就 Friday 啦，咁样。 年轻人咧，而家好常讲句，我唔介意 ，I don't care。 唔系，你可以方便同佢讲，阿仔啊，今日要着星期三嘅衫啦，系听日礼拜四啦，系啦，着呢件衫。 最好咧，即系个衣柜里面有个运输带咯，可唔可以揿个掣？唔该，朱咁样。 系啦，好啦， 祝福你，你有呢个咁大嘅屋企啊！嗱，有啲嘢咧，年轻人又好，大个都好啦。I don't care， 唔介意。但如果有啲人佢哋咧唔抌嘢， 系唔抌， 而且仲储住啲嘢，而影响埋隔篱屋嘅话咧，咁就真系好大。 通常嗰啲垃圾 屋 咯， 垃圾屋佢其实冇储呢个定义喺度噶，佢系执 翻嚟嗰個動作 收容， 係啦， 佢 收容 膠袋收容所。 草咧，你都會有覺得啊，已經有系列啦，係啦，有分類，即係你係尊貴佢，即係喺度即係至高無上擺到佢神台咁高噶嘛。你執翻嚟嗰啲咧，總之執到翻嚟咯，就填滿嗰啲屋企嘅階磚咯。 今次喺邊處？香港 啊？今次喺深水 深水埗。 我即係喺度睇睇個報道，睇埋嗰啲相之後咧，即係其實第一樣嘢我都會有，我唔想用同情呢個字，因為咧報章裡面咧都有用到儲物癖。呢、这、一個 term，、 哦、 即係有陣時候有啲人咧，佢哋未必係執翻嚟嘅，係佢全部都係攞真金白銀去買嘅、 嗯。 但買完之後咧，嗰張相咧就話已經係本身嗰間屋咧，其實你都可以話係過千萬嘅喎。 係啊， 因為咧本身 佢嘅身份同埋嗰間屋都其實都哇咁㗎。 呢、这個咧係一個深水埗鴨寮街嘅一個唐樓嘅屋企嚟嘅，咁、 哦、 樣個 size 都唔細嘅，有800幾尺㗎。係 啊， 咁佢咧仲唔知點解間到六間房喎？但係佢就唔係劏房租出去嗰樣嘢。 嚟装胶袋嘅， 唔系自住，系可能佢用嗰间房嚟分类嘅。 系咯系咯， 一位三十几岁嘅女士自己一个人喺嗰度住嘅， 佢仲话佢系教师老师嚟嘅 ，part time 教师啦咁样。但系佢咧到三十几岁，即系就咁睇咧，你就咁睇佢样个样，佢欢迎记者同佢做访问，你唔会觉得佢系有即系 有失常嘅？ 系啦， 系， 但系佢就真系唔抌嘢嘅， 唔 抌嘢嘅地步咧，就去到屋企嘅杂物啦，冇分门别类嘅。去到米半咁高，即係就嚟有我咁高啦！ 哇， 我真係唔爭好遠嘅，就講真 係咩？ 我一米六幾嘅啫嘛。 我哋唔想下次咁樣稱呼你， 冇啦 冇 啦。嗱，大家知道一對門有兩米高，咁啊就嚟封頂啦，係啦， 即係差唔多一個人咁高啊！嗱，有啲女士真係米半嘅咋，係咪？佢就買到咁高咯。咁跟住咧，佢就話誒 咩嚟㗎？係全部買嘅，唔係執過嚇佢。 佢話係全部買，佢仲有個原因啊！佢話其實我都唔想㗎。咁我住深水埗嘛，周圍附近啲嘢真係好平，好多嘢買我。 佢系 失 望嚟噶， 即系可能真系， 即系买嘢，即系有个购物欲。咁啦，狂係啦，係啦， 有少少。總之佢就乜嘢都唔諗，乜嘢就買啦，咩都買曬之後咧，咁啊啲記者咧就即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就計翻嗰個市價啦。雖然嗰層樓咧就係個唐樓啦，但你喺深水埗區有八百幾尺嘅話，其實你計翻差唔多咧都近千萬㗎啦，可能層樓。咁你諗下啦，佢住附近嗰啲朋友有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咧？佢就話嗱，睇下屋裏面先啦，嗱，成個廚房係冇爐具嘅，即係得一個電飯煲嘅啫，其他嘅地方已經擺曬所有嘅雜物各樣嘅嘢啦，電視係壞嘅，所以佢咧就會瞓喺嗰啲雜物嘅上面度，用部平板電腦咧就去睇電視。 哦， 呢 個 就係佢嘅生活嚟。 即 係 佢唔掉啦，即係佢壞咗佢唔整啦，又唔去換個新嘅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佢個癖好。除咗佢買新嘢翻嚟之外，舊嘅佢都唔掉。 係因為新嘅嘢唔代表佢有著嘅喎。佢話咧成間屋入邊咧大堆細堆又有膠袋入住各樣嘢， 都未開封嘅， 係有新買嘅衫啊、睡衣啊各樣。样嘢咧系未开嘅， 未开过嘅 烂嘅嘢，例如已经烂晒嘅行李箱嗰样嘢咧， 都冇掉啊， 或者坏咗嘅冷气机，继续全部都喺间屋入边度。 哇，咁咪好多部冷气机咯？ 嗱，我唔知道有几多部冷气机啊。 佢都冇换，又即 佢唔系个坏一部买一部新嘅咯，可能系 佢冇咯， 佢唔抌啊嘛， 系啦， 佢咪买部新嘅咯。 但系咁啲安装噶， 我六间房啊嘛， 开箱都未开添。 系咯，可能佢可能师傅嚟到 嘅， 系咪安窗口机啊？摆地下得啦， 系啊，冇窗口揾 到 嘅话，留 翻个纸皮箱，可能真系咁。即系睇到呢度，其实即系调用个字有少少同情，因为我觉得佢都可能系未必系佢自己 系病态噶啦。其实你都好明显噶啦，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步，系你连自己嘅生活都唔能够如常。 系啊， 佢要喺杂物上面瞓，肯定系病态噶啦。 佢应该佢买堂梯系爬上啲杂物里面，上瞓喺啲杂物上。 系啊，佢话有阵时咧，因为屋企其实即系除咗你可以瞓喺啲杂物上面之外咧，啲邻居系咁样讲噶。哇，佢有阵时咧会去机场或者去附近嘅麦当当嗰度瞓觉， 屋企冇位瞓。 吓，即系廿四嗰啲啊？ 系啊， 做佢有 难民啦，佢都系。 但系佢问题有间八百几尺，有六间房， 有得瞓噶嘛？你屋企 仲要话佢有啲邻居就话佢屋企人话咧，其实佢系唔只有呢一个单位嘅添。 吓， 但系其他单位咧就即系出租，即系 应该 钱唔止嘅。 哦，你又唔知唔知啊？吓死我！ 唔止，只有 即系钱方面咧，应该 唔受问题嘅， 太大问题嘅。咁佢都系做一个 part time 教师嘅工作嘅，即系咁样。 所以佢有疯狂购物， 系啊， 嚟减。 咁壓， 控制唔到你。我又唔知係咪嚟自壓力啦。不過總之佢就係有種癮咯。係 啦，所以隔離附近嗰啲朋友咧都幾痛苦㗎。 喂，但又得意喎，佢又願意接受人哋訪問， 影埋相嘅。其中一個咧真係有少少 七八大龍 小龍女個感覺㗎。小龍女就瞓喺條線上面，一條繩上面啦。佢就瞓喺嗰堆垃圾上面咯。但係嗰個動作有啲似即係翹住腳揸住部平板電腦遊。 咁有冇話佢有冇拍拖啊？ 呢啲就冇講啦。記者問咗兩個朋友，唔係問咗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咧， 你一個人住啊？ 如果係火災嘅時候，咁你諗下點樣會？你可以點逃生咧？咁樣， 我屋企儲咗好多個消防面罩啦，同埋嗰啲褲頭噶啦， 係啊，口罩都唔少嘅，同埋嗰啲毛巾啊，或者係救生衣等等。 氧氣筒有幾樽嘅？ 雖然佢願意接受訪問，但呢一個問題係真係令佢有少少尷尬，就話佢冇回答嘅，即係尷尬地冇正面回答嘅。咁而附近嗰啲街坊講咗啲咩咧？有一個都幾嚇，如果係真嘅都幾驚啊！佢就話咧。因為一定有衛生嘅情況出現啦。 我就係想問下，係啦，雖然佢買嘢， 其實住隔離附近嗰啲真係好有影響㗎，即係我估計可能我哋聽緊嘅聽眾，你哋都有類似嘅情況，有嘅話喺面書同我哋分享下嚇。佢就話咧。蚊就一定長期有㗎啦，烏蠅啦、老鼠啦，有一個街坊更加話咧，我見過隻老鼠啊，貓咁大隻啊，咁樣，所以嗰啲街坊咧就會喺個鐵閘外面咧就加咗個少少嘅屏障，就唔俾佢走入屋咁樣。但係下一句係幾好笑嘅，佢就話：不過啲老鼠好聽話嘅，佢哋會自動走曬入佢間屋入邊度。 咁咧有嘢食㗎嘛？係咪啊？ 係，所以 呢句其實佢 要有人幫㗎喎。 我相信佢接受訪問嘅時候， 佢而家呢個訪問曝咗光咧，其實應該有關當局要上去啦，你社署啊都應該要揾人睇睇佢啦。 係啊，因為咧有臨床心理學家咧就即係分析咗呢件事啊，佢話咧間屋如果你堆放唔同嘅雜物咧，搞到即係垃圾站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可能係。呢、這個就係草物癖啊！即係你不嬲咩都中意儲存住嘅，係啦，草咩都儲存曬啊！咁樣咧係一種強迫症嘅行為嚟嘅。 我呢陣時咧，我聽即係阿豪仔好多年兩年幾前，好多年前咧，佢講斷捨離呢件事咧，我好記得，即係好深入記入腦裡面啊！真係咧都好提醒自己，喂，唔好再咁啦。係你係好想買嘢嘅，係買嘢可能即係得到嗰一啲滿足感嘅，其實係有時覺得翻工咁辛苦做咩啫？買啲嘢啦咁，但係翻到去望住啲哇死啦！原來真係有喎。我都个曾几何时陷入一啲咁嘅状况。阿华话：你嗰个做咩啊？机房咩就嚟？佢话你系橱柜，佢系可以真系一个月都唔使落街买嘢食啊？ 系嘛？ 系即系咁嘅意思，即系不停咁买咧，买咗又唔知，跟住又唔记住。豉油都可以有六支啊，摆讲大支 嘅啫嘛，你唔知噶啦。 佢话你因为平 定咩啊？我系会话。平嘛有折啊嘛咪买咯，佢话都唔使买六支豉油，讲紧真系可以用一年都有多噶。 但起码有一个提醒俾你啊，我睇过一个英国嘅电视节目咧，就系专系为佢成个节目啊，就每一集咧就去到有唔同呢类型有强迫症嘅朋友屋企度，就揾一啲专家加埋佢哋嘅屋企人帮手，帮佢清屋企。嗱有一啲咧就真系买好多嘢唔舍得抌啦，跟住就堆积如山啦。 系 有一啲咧就系。执唔同嘅嘢， 系啊， 有啲甚至系 冇能力，佢咪要执咯， 系啦、啊。但有啲系有能力嘅，有工作嘅，但系同时间，佢就算系嗌咗外卖 pizza。个盒都唔舍得抌，每一次去抌嗰阵时咧，真系要好似同佢开一个会咁嘅，佢咧就直情系叫咗一班人嚟帮佢执啦，跟住咧就邀请呢一位仁兄你走啦，离开呢个屋企，俾两日时间我哋处理。但你会见到嗰个人咧，佢系不停喺个门口度 徘徊， 即系好不安啊！ 我要翻入去唔得噶，佢哋会抌咗啲好重要嘅嘢噶。到最后尾嗰个我睇嗰集啦，嗰位男士咧就我谂佢大概四五十岁咁样啦，其实佢已经冇乜社交嘅圈子噶啦，因为都冇乜人愿意同佢做朋友，抌。之后咧，佢中间有喊过啦，有伤心过啦，甚至咧有啲专家要佢，你要同我哋一齐抌。佢係直情係將啲嘢抌，已經唔係一個垃圾袋啦，係有一個嗰啲咧，好似人哋地盤嗰啲咧，成個麥兜車嗰啲，即係嗰啲咁大個去抌先至抌得曬啊！都抌曬之後咧，佢真係都會即係係啊，其實都未必一定需要嘅。咁佢哋之後咧，一個月之後咧，又去翻佢屋企，保持唔到曬嘅，但係都起碼有八成喺度，即係唔係啲垃圾啊，仲係乾淨嘅。 OK， 咁所以我諗咧， 即係啲時間啊， 有啲時間同埋需要一啲協助，好似豪仔咁講。 有啲似嗰個人嘅，即係我唔係話講 pizza 嗰個盒啦，我係譬如有一啲咧好靚包裝嗰啲盒咧，有啲 唔捨得抌， 系啊，我啊总有会有用嘅一天嘅，嗰啲盒啊、胶盒啊、好纸盒都好咧，我会摆埋一边咯，收埋咯。跟住有时俾人话发现，你又储盒， 你又嚟喎、啊，真系。 唔系咁，有时啲嘢咧就唔知几时会有用，摆喺度啫嘛。 根据精神科医生讲咧，有几类人咧系呢个叫做咧强迫储物症嘅患者嚟嘅。 系、啊、有啲症。 第一咧就系独居者，咁、原因好简单，因为冇其他人同住咧、就冇人会阻你，呢个好容易理解啦。第二咧，佢话咧中过风嘅朋友，佢、因为中过风嘅朋友咧，佢嘅筛选同埋分类能力咧会下降， 弱咗啦， 系啦，即系你冇咁容易可能会判断到，甚至乎咧，系啦，知易行难，你明知呢个袋要抌嘅，佢话佢手脚都未必咁协调咁样，咁啊，另外有两类人咧，都系由性格出发咧，都系会高危嘅。完美主义者，同埋性格优柔寡断者，佢话佢嘅完美主义者咧就类似可能你话冇一样嘢系冇需要嘅，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咧呢啲盒系有用啊，系佢乜嘢都要， 即系干干净净、企企理理咁好咁完整，你做咩掉咗佢咧？变咗垃圾，佢唔应该变为垃圾咯。 同埋咧有一样嘢，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咧？原来会遗传嘅，系啊。佢话有个最年轻嘅病史咧，系13岁， 有啊， 已经患病。 我女都有啲咁。 嗱，你喂，你认真噶，因为佢话原来咧，如果家族里边有人患咗储物癖咧，譬如公公婆婆，好有机会会延至下一代噶。系啊，佢话咧，甚至乎你有阵时咧，佢话有啲咩，即系噗一声个触发点咧，佢话如果你咁屋企咧有亲人离世，佢话咧可能会触发你有呢个情绪，因为咧可能佢哋就会话呢啲唔抌得嘅，呢啲爸爸留。低嘅呢啲爷爷留低嘅， 抌咗就冇噶 啦。系啦，点知咧？点知由呢、這、一个嗰、那个谂法一出发咧，不一发波收拾，喂，次次都留，呢样都留，可能好多嘢就会留咁样噶。 哎呀，可能我会系呢只啊！我认真地， 你边只啊？ 即系咪就可能 唔舍得咯？ 舍得咯， 真系 啊， 系啊， 得一样嘢系可以越储越多嘅啫，堆积几多都冇问题。 咩啊？情感啊？你想话？我估到系啊，系堆积一定系情感啊！你应该大美人要出场啦。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躲现，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但是没法加深每点 爱。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 有團體調查發現，超過九成市民同意在香港訂立基本居住標準。負責調查的全港關注㓥房平台訪問超過1000名市民，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住屋要有良好的排水系統、衛生設備、足夠窗戶、獨立廁所等。76%㓥房受訪者不同意現時的住所符合基本居住標準。全港關注㓥房平台認為，香港並沒有訂立基本居住標準，導致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不適切單位出現，建議政府優先訂立基本服務設施以及宜居的住屋標準，包括訂立人均居住面積，並且規定劏房單位設有獨立水電錶等。南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傳出可能同台灣斷交，轉為同大陸建交。在台灣，蔡英文總統說，掌握整個情況會透過外交努力穩固邦交國。他又說，大陸打壓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政府會盡最大力量同友邦一起努力穩固外交。台灣的外交部亦都說，台灣同所羅門群島關係穩健，很多雙邊合作計劃順利執行。報道說，所羅門群島新任總理索格雅雷表示，可能改變外交現狀，同大陸建交以爭取國家利益。索格雅雷接受當地傳媒訪問的時候說，會同執政聯盟夥伴討論，並且會在適當的時候看到新政府的立場。美國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維持在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場預期。公開市場委員會議息後的聲明說，美國經濟活動以穩健的步伐增長，就業增長趨勢強勁，失業率維持在低位，但家庭開支同企業固定投資增長放緩。聲明提到，整體和核心通脹率都出現下跌，較長期的通脹預期指標就變動不大。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指出，對年初核心通脹下跌感到意外，但相信稍後會重返 2% 的目標，又說目前未見到加息或者減息的理據。對於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網站說，若果聯儲局減息，美國經濟就會一飛沖天。鮑威爾說，聯儲局並非政治機構，貨幣政策上的決定都是基於廣泛的研究和討論，不會考慮未經討論的短期政治因素。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討論委內瑞拉局勢。蓬佩奧說，美國做好軍事干預委內瑞拉的準備，批評莫斯科破壞委內瑞拉的穩定，要求俄羅斯終止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支持，又說俄羅斯和古巴的干預對委內瑞拉和美俄關係造成不穩定。拉夫羅夫就批評華盛頓干預委內瑞拉內政，公然違反國際法，美方繼續採取有敵意的措施將會帶來嚴峻後果。他又說，只有委內瑞拉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呼籲當地政府和民眾對話。委內瑞拉自行宣布為臨時總統的反對派領袖瓜伊多日前號召軍方發動政變，他再在社交網站呼籲支持者上街，要求馬杜羅下台。馬杜羅就表示軍方仍然支持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86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360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6，升6毫；中国平安95.7，升1.25毫；友邦保险82.85，升2.9；中国移动74.05跌咗7毫；港交所278.00，升6蚊；汇丰控股68.00，升3毫；美团点评55.15，跌咗1.85元；创科实业57.5，升8毫；吉利汽车15.5，跌2.4毫；建设银行6.95，升咗2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11.57，瑞士法郎1.018，澳元0.703，加元1.344，新西蘭元0.664，人民幣6.736，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121。港金現價報11,922元，比上日收市跌96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73.92美元，賣出1,274.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车龙未消散噶，排到电话机楼啊。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在新界啦，马鞍山的西沙路去返大望仔路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企岭下新围㗎。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广深高速铁路工程啊，由而家啦至到听日嘅下午4点，咁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由欣翔道啦去海旁方向左转入去海泓道啊。咁车辆不能够由欣翔道去海旁方向左转入去海泓道啦。咁而家柯士甸站一带嘅交通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尾夫、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啦，同埋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妈咪，我想， 我知你想踢波嘛，帮你报咗名啦。 唔系啊，我系想， 得啦，你想买波鞋嘛，冇问题。 妈咪，你听我讲先啦。我是想约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号下午2点，红磡致富都会中庭，约埋你的家企人一起来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点九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有呢个环节啦，就系、 是、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嗱，我真系好想知道长洲仲有啲咩 地道嗰啲小食， 系啊， 一定要去。 即 系 除咗 嗰 粒大鱼蛋之外， 嗰啲我哋知。 系啊，只系长洲先有得买嘅，你即系其他冇噶啦咁 啊。系啊，仲埋我想揾多啲咧，长洲有人情味浓嘅地方，因为你去好多唔同嘅小店啊，即系呢啲嘅小店，因为我两个月之前去过，一阵间都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 好啊，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熟悉长洲，亦都有啲嘅推介啊，下个礼拜就太平清照啦嘛，系咪？要去长洲，究竟一定要去边度？应该仲有啲景点嘅，譬如我上次咧，我跪求啊，搭我希望有听众话都俾我哋知，我见到有一个好似一个铁丝网咁样咧，唔知挂住咗好多锁咁样嘅。 啊，系啊， 系 啊， 系啦，好多喺嗰度影相噶 喎。 咁啊，究竟啊几时开始有嘅咧？代表啲咩意思咧？嗰头嘅街坊，如果你熟悉嘅话咧，欢迎你话俾我哋知啊，都系一啲新嘅景点嚟噶嘛。 佢历史系即系佢啲即系唔系历史嘅，都好短年期啊。即系点解会有嗰个咁嘅叫做锁嘅网咧？咁样系啦， 系啦，咁我埋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吓。豪雨录，寂寞的恐龙啊！如果咧你去到一啲儿童嘅书店啦，又或者嗰啲亲子嘅场合咧，你永远都会见到呢一只动物嘅，就系恐龙啦。 明知并没任何可能。 未有小朋友之前呢，你係想象唔到點解僆仔咁鍾意恐龍嘅呢？我諗返我細個嘅時候好似冇咁鍾意㗎喎，定係我唔記得咗呢？我明明覺得自己呢第一次鍾意恐龍呢，起碼都去到侏羅紀公園啦。仲要係呢，其實大家啲大人呢鍾意侏羅紀公園，其實唔係真係鍾意隻恐龍嘅，你係覺得隻恐龍呢嚇人，你好鍾意嚇人嘅嗰個橋段咋嘛。但係唔係喎，而家當你見到咁多唔同嘅亲子摊位啊、书啊、游戏啊、玩具啊，全部都用恐龙作为招来。可能你连播只儿歌咧，佢都有十只恐龙嚟教你数一至十噶。究竟点解我啲小朋友咁中意恐龙嘅咧？甚至乎听过有个妈妈嘅笑话咧，佢就话：你觉得做咗妈妈之后有咩分别啊？哦，我做咗妈妈之后，我咪学识咗除咗暴龙之外，其他恐龙嘅叫法咯，我以前鬼识咩？系啊，有边个父母喺之前系会无端端研究恐龙嘅？唔知点解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当你咧生咗小朋友之后咧，特别啲阿妈就变咗呢个咧，即系恐龙专家上身。唉、哎，得啦，阿仔阿仔，呢只咪肿头龙咯，系啊，个头咧生咗粒瘤噶，佢好犀利，个头好硬，可以撞嘢噶。但点解会称呼做寂寞的恐龙呢？话说就琴日咧，我带个仔咧就去咗荃湾嗰个即系好多亲子主题嘅商场度啦。本来谂住俾佢放羊咧，跑嚟跑去嘅啫。点知就见到里边有个摊位写住恐龙体验馆。哇！你谂下，见到呢几个字，简直系无敌嘅诱惑啊！我个仔连跑都唔想去再玩啦，直接就冲咗个恐龙体验馆里边。究竟有啲咩睇呢？ 永得不到，他不会爱我。 就其实相对咧，就其他睇恐龙嘅地方咧有少少流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见到咧里边只系有一只好大好大只暴龙喺度咧，嗰啲即系吓等身大公仔咧，咁但系就即系好似塑胶咁样咯 ，OK 嘅，好大只嘅。但系你知啦，我啱啱带佢去完台湾咧，其中佢哋有一个咧即系博物馆咧，就系呢个恐龙化石展嚟嘅，直情系只真嘅大嘅蛇颈龙啊，咩龙啊都出晒嚟嘅。所以相对之下咧，我同我仔讲，其实冇乜好睇啊，你真嗰只化石都睇。睇过啦，咁于是乎佢就沉迷喺度睇电视啦。唔紧要，我就揭嗰啲书，有一辣嘅书全部都系同恐龙有关嘅。我开头觉得，系咪又系咁样咯？将每一只恐龙咧，有几大几细啊？究竟佢咧食啲咩，用咩做习性嘅？咪就咁样陈列出嚟咧，好似你去街市嗰个图鉴咁样，有咩特别先得噶？诶，点知突然间俾我望到呢几本书。嗰几本书系好特别嘅，首先系中文啦，而且咧佢又写住话，他的恐龙时代啦，有另一个咧就话，他也不想一个人啦，另一个咧就话啦，寂寞的恐龙咧迈上旅途啦，咁样，哇，全部用嗰啲字眼咧， 好文艺、好感性，同埋你好难咧将佢嗰啲形容词咧楞咗落恐龙上面嘅。你谂下，你会用凶猛嘅恐龙啦、残酷嘅恐龙啦、速度快嘅恐龙啦、大声嘅恐龙啦，但系你有冇听过用寂寞的恐龙呢？我睇到之后，作为一个大人已经过咗中意恐龙嗰个阶段咧，我都忍唔住揭咗几下。然后我就发觉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佢呢本书。是真的第一次啊，我见到咁多呢啲恐龙嘅儿童书籍，佢係第一次用呢种角度去描写恐龙呢一个远古生物嘅。 明知并没任何可能。 佢会用拟人法啦，佢会话俾你听啦，喺6700万年前呢一日呢一隻恐龙呢就喺呢度搵緊食。而佢唔知道将会喺唔知几多年之后咧，就会有一场好大嘅火山爆发。佢当然唔知啦，佢仲好开心咁样喺水池度跳嚟跳去，然后佢就会藏埋地底。哇！你突然间咧用呢一个角度拉入去嗰个现场嘅画面咧，你好似将自己代入去到6700万年前，甚至乎再早啲1亿7000万年前嘅嗰个恐龙嘅世纪，你突然间就会觉得自己肚凳嗰只恐龙咧担心。对唔住，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佢系分晒类嘅。佢用呢个拟人法咧，佢真系令到你咧，好似亲历其境咁样。同埋佢会令到你觉得每一条恐龙咧，唔再系净系食肉啊、食草咁简单，好似有感情。佢好似话埋俾你听，佢嗰一日咧就对住个水池喺度整理紧自己啲羽毛。系啊，原来嗰阵时有一只恐龙咧，成身都系羽毛嚟噶。然后我再睇下咧，佢出咗好多系列嘅，包括有一个咧叫做六隻小恐龙嘅系列咧，佢会有六隻好得意嘅恐龙玩具，但佢唔系爱嚟俾你就咁玩嘅。原来里边咧本书咧就将呢六隻恐龙咧，根据佢哋嘅出生地啊，佢哋嘅冒险嘅经过啊，佢哋嘅多愁善感嘅谂法啊，例如有啲又揾爸爸，有啲揾妈妈咧，佢话你可以陪住你个细路咧，用呢六隻公仔咧就开创唔同嘅故事。哇，又系睇到我觉得。同一般的动物图鉴有很大分别。而去到最后，我会觉得为什么它这个叫做寂寞的恐龙呢？因为它说有一些恐龙当它在灭绝之后，它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星球里面。它说当它望一望这个大地的时候，当然是用拟人法。它说当它望一望这个大地，孤独的星球就得返自己。它说它感到很惶恐，因为它是灭绝之后唯一生存的物种来的。你突然间真系翻去咧几千万年前，你谂下，好似一个苍茫嘅太古宇宙，然后得翻你自己。如果你切身处地去谂嘅话，你突然间觉得咧好浩瀚嘅时空啊，6700万年前点样可以演化到我哋今时今日咧？如果俾我突然间星球灭绝得翻自己一个人嘅话，你又会点谂咧？而佢最尾嗰一页咧，我觉得写得真系好感性嘅，佢就话。其实呢终于呢个火山爆发之后呢，恐龙结束咗佢对地球1亿7000万年嘅统治。原来佢哋系有1亿7000万，然后佢加个对比，佢话由智人啊，即系最远古人类到今时今日人类嘅历史，原来得20万嘅啫。佢话20万年嘅历史喺1亿7000万嘅过程里面，好似微尘一样咁细，而恐龙系从来冇谂过自己会灭绝嘅。哇！嚟到呢度，系咪打个冷震啊？你系咪突然间发觉，其实研究恐龙咧，真系唔应该净系细路仔嘅专利，大人咧亦都唔应该净系停留喺侏罗纪。可能你都系时候谂下，原来你咁骄傲嘅人类，都系得20万年历史，1亿7000万嘅恐龙都会唔见咗嘅话，你会唔会都担心有一日你都会加入寂寞嘅行列咧？ Lone Star, where are you?Feeling I'm trying to find It's dark and I think that I would give anything For you to shine downHow far you are, I just don't know the distance I'm I'm willing to go. I pick up a stone that I cast to the sky, hoping for some kind of sign. Nora Jones 嘅 Lone Star， 而头先我介绍嘅嗰个咧，即系好有感性嘅恐龙书咧，佢哋个作者咧，一个叫赵闯，一个叫杨洋啊。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咧，可能去拣一啲恐龙嘅书籍，但系都啱睇嘅，可以留意一下。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 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好啦好啦，我哋要杀入去长洲。 我有船飞啦，我有船飞啦。今日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长洲， 冇错、哎。 长洲咧，对于一啲即系住喺香港九龙新界嘅市民嚟讲咧，去长洲系真系一个旅行嚟嘅，一个小旅行嚟嘅。 我细个系每年每暑假去一次长洲嘅， 系咪啊？ 因为咧有一啲屋企人咧，佢哋就公司有度假屋，咁样你咧就可以租。嗰阵时系住东堤噶， 哦， 住东堤噶，但系咧就一。间度假屋咧，即系讲紧啊，成个家族啊，可能系十几廿人一齐入去，三日两夜嗰啲咧，哇，回味无穷啊！ 以前咧都真系可能真系即系住，即系唔系咁多人可以住私楼咧，即系 又或者冇咁多搭飞机去旅行。 系啊，东堤咧认真地真系一个咧， 而家变咗系东堤啊，东堤， 而家都过咗咁耐啦， 话你话点知边间屋系好似隔系咪先？ 咪咯， 咁 你做好多衰嘢咩？ 以前咧就肯定咧系。每逢假日咧，就肯定真系长白。不过而家都好似系嘅。 系啊， 我哋例必咧，即系出旺角咧，真系喺度 book 嗰啲小竹啊，嗰啲地方咧去玩嘅，成班人咁系啦。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讲长洲篇啦。其实咧唔系净系讲以前大家嗰阵时咩去宿营啊嗰啲，唔系讲嗰啲嘅。而家因为其实都改变咗好多啦。 系 好多好食嘅嘢啦，即系好出名嘅，一定会谂起嗰串大大粒又大大嘅鱼蛋啦。 系 佢哋已经标明嘅长洲鱼蛋咯， 真系你入 到 一定要食。仲要 有个名字俾佢，即系话系长洲大鱼蛋，系只系我哋呢度嘅。 系独家专利 嘅。嗱，我上两个月去嗰阵时咧，我又见到咧有好多档口咧都系话长洲鱼蛋、长洲鱼蛋咁样。 诶，佢可能散咗出嚟。 我唔知系咪同一个品牌，因为我真系唔熟啊。定系其实佢好多唔同嘅小店都系有好出色嘅鱼蛋咧咁样。 其实长洲大鱼蛋个重点咪就系大啫嘛，只要系大鱼蛋就 系 长洲噶啦。 系噶。 咁因为 冇分边一间嘅铺头卖嘅大鱼蛋。 我冇考究过。 因为我就想问下我哋嘅听众咯。可能是间间都一样好吃的，我不知道啊，听众 冇。总有啲老字号嘅，不过我想呢个就是长洲当地发展出嚟咧，真系唔知点解咁样咯。一串得个两粒嘅啫嘛，好似系 咁大粒， 好大粒嘅系啊， 五粒啊， 嗰条串即系嗰啲串枝只系可以。 同埋佢而家都发到嚟市区啦，即系你喺市区都会见到嘅，但系佢一定写个招牌嘅长洲大鱼蛋， 哇，真系出名噶嘛。 系嗰个叫又系大啦吓，芒果糯米糍， 系系 手掌咁大。 即系原来长洲出名唔系长。 大 咯， 系啊，我估唔到啊，真系， 真系， 犀利咯！ 最出名系咩啊？好味， 好味咯 ！size 唔系最紧要， 唔系噶 ，size 紧要。你试下嗰粒长洲大鱼蛋，佢得翻鸡屎咁大粒噶啦。 咁你真系会觉得喂，你做乜缩皮？但系佢哋唔系噶吓，好正噶。 OK OK， 好。 我头先话咧，我有一个例子咧，我就想要多啲唔同嘅小店、小街。如果我哋大家要去嘅话咧，去边度揾咧？因为我上一次去咧，其实好急，我去做嘢嘅。 系 完成咗之后咧，就差唔多船 即走啦， 咁要即走。咁我就唯有咧就喺码头咧对面一间快餐店 嗯 买咗个外卖就喺架船度食咁样啦。 系 但系嗰间快餐店系香港周围都有嘅，就系麦叔叔啦。 OK， 但系点解我要推介咧？ 佢有斋包咯， 唔系啊，我唔系食佢个斋包，喺嗰度嘅服务啊。 哦，系啊， 我够胆讲，我喺香港食咗卅几年麦当当，我未遇过咁好嘅服务啊！我买外卖， 真系噶，佢俾儿童餐你啊， 好啊，主动添啊，仲要系 小朋友，你想要咩啊？ 我要玩具咁样， 谢 我要你收声啊！ 定系第一句就小朋友，你家长咧？ 系啊， 唔系啊， 你有冇钱俾啊？紧要啊！請啊、 我就會話我真係要推介 佢做咩？佢做咩？佢做咩？ 佢冇只係好簡單，佢有笑容啦，有禮貌啦，而且嗰件事係真摯嘅。佢問你嘅問題，你食乜嘢啊？你等一陣啦，好快嘅咋？你唔使急噶，你仲會趕到船噶。佢係呢啲，佢真係同你傾偈，而你會見到呢啲係間間鋪頭，唔好話快餐店嘛。而家嗰啲咩時裝店啊，成日都話歡迎你，你一個字都聽唔到噶嘛。係， 麻木講嘅 係。佢唔單止你聽得好清楚，你見到嗰度唔止一個喎。 係， 佢執嘢嘅，即係而家咪分咗工序嘅，有人就喺收銀機度，有人喺後面度就幫你執餐咁樣咧。佢哋每一個個笑容，佢哋嘅開心，佢哋同你傾嘅偈係。真系人同人倾紧偈噶， 开嚟一个开心乐园餐，好你等等你等等，慢慢嚟慢慢嚟， 系啊， 佢即系话你慢慢慢慢啊，即系做我攞咗个餐走啦，佢都会话想船食咧，唔好咁心急，慢慢嚟啊，下次再见你啊，我真系觉得 我信啦，我信 呢个人情味，我真系觉得浓到个地步系哇，二十万只手指喺 度赚。因为成日话一方水土就养一方人咧，我上次都话咁轻易就可以撩嗰几个铺头嘅老细倾偈， 倾咗咁吹水， 系啦，即系我所以我有啲信噶，真系佢哋当地可能即系嗰啲居民咧，我哋仍然即系会觉得可能系淳朴啲，系啦，你永远都有啲王嘉欣 feel 噶嘛，即刻谂起阿王嘉欣咁样咧，你真系会觉得喂真系好倾啲噶， 真咧，因为咧，其实佢咧喺个作即係嗰間鋪頭喺嗰度咧，好多遊客噶嘛，但佢依然有嗰個服務咧，先難得啊！ 係啊，所以咧令到我覺得咧，唔係淨係佢哋一間鋪頭咧，即係淨係呢一間，係本身長洲人嗰種人情味啊！佢哋 好多笑容 嘅 佢哋， 係啊，佢哋真係好 friendly 嘅，即係你哋哦傾偈，你嚟到我哋個島嘅， 你問 我 會答啊， 係啦，你就係我嘅客人，我哋就用好客之道去對待你。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令到我真係因為呢一間快餐店嘅呢幾個員工。我好想揾一日，我再長啲時間可以留喺長洲度，周圍睇下。 不如我哋揾日你做完呢個舞台劇之後，我哋入三個一齊去大鬧長洲。 好啊， 好啊， 一齊食大魚蛋啦，入到去真係啊！ 所以咧，咁我哋而家就梗係要跪求啦。所以我哋嘅聽眾們啊，有啲咩關於長洲嘅好介紹？你係街坊又好，其實街坊我想點都聽到過嘅，即係你哋係長洲嘅居民，同我哋即係傾下偈啊，甚至你可以講下嘅，你有份咧去準備嚟緊呢個太平清照嘅。 真系啊，可以话俾我听。 因为起码咧，我见到今年咧，佢哋嗰个平安包啊，起码又多咗两个新款，一个咧就有蜘蛛侠。喺上面，一個就有嗰個品牌嘅熊仔咁樣啦。佢哋兩個唔同嘅品牌就有啲 crossover， 因為佢哋都會話唔想令到人哋覺得咧長洲啊或者太平清照係悶嘅，一樣可以有新意嘅。而佢哋飄色咧，今年個主題咧有一個咧，我覺得真係食得好應嘅。佢哋未會同香港嘅時事掛鈎。係 啊 係 啊。 咁其中一個咧，佢就話咧會有呢個安心偷食事件。 哎呀，唔係話。 但係唔係喎？佢點解食到好靚咧？佢係將兩件新聞事件攞咗出嚟，因為嗰件事。你都可以話一件出軌嘅事件啦，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同時間鐵路亦都有出軌嘅情況出現過啊嘛，佢就將兩件事擺曬上嚟，但係佢哋講到明嘅，我哋唔係要大家去評論啊， 知道， 但係就話呢啲咧就係香港發生咗嘅事啦，咁大家咧可以自己諗下係咩嘅一件事啊，咁係 啊，嗱我就推介咧一個比較口味重啲嘅 嚟。 同啲靈異嘢有關嘅，就唔係東堤喎。原來長洲咧有一個當地人都覺得好出名嘅鬼屋。 嗰間酒店啊， 係咪酒店嚟㗎？唔係喎，西苑啊。 哦，係 咩嚟嘅咧？ 係啊，嗱，原來佢話咧係佢哋特登訪問長洲啲老街坊咧，佢哋話由細到大屋企人都唔准我哋咧過去 西苑嗰度。 西苑嗰邊嘅，佢話原來嗰邊咧就挨近有少少墳場嘅位置，但佢又唔係一個墳場，係真係一個住宅嚟嘅喎。 咁但係咪丟空咗㗎啦？已經。 佢話而家咧唔係重新已經咧遊過七友，裏邊咧真係古色古香嘅庭園嚟嘅，甚至乎咧佢話早期咧啲人咧揾嗰個長洲界石咧，因為即係等於以前咧即係香港開埠初期咧有嗰啲邊界嗰啲界石一個石碑咁樣咧，佢話原來咧。一共咧就喺嗰度揾到15块界石，而其中有一块揾到界石之余咧，就喺个西苑翻新工程嘅附近，一次过呢两个文物都喺度出现咗咁样。 系， 咁所以咧，佢话连啲老 诡异咧， 佢话嗰个西苑里边就系、是。 出名恐怖啦，有鬼故啦，连啲老街坊都话细个都唔入得去玩嘅。我就唔知会唔会我有啲长洲老街坊，如果你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 同你分享下。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东堤系属于游客嘅，西苑系属于长洲本地人嘅。呢个真系吓， 好想知啊， 好想知真系啊。 嘅资料嘅，佢成石都好多唔同嘅类型可以睇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咧，即系对于长洲有啲咩好介绍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 在美国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进入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郭台铭离开之后接受传媒访问，他说向特朗普提过自己要从商转为从政，对方回应说是艰苦的工作并且为他打气。郭台铭又说自己向特朗普强调，假如明年台湾的大选胜出，他做了总统，他会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而并不是麻烦制造者，并且会争取到华府藉此告诉大陆应该正视台湾的存在和生存空间。郭台铭稍后前往威斯康星州，他说会继续在当地的投资。郭台铭较早前宣布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他曾经表示作为政治新人并没有包袱，更加能够吸纳人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90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383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个六，中国平安95.65升个二，友邦保险82.75升2.8，港交所277.6升5.6。中国移动74元跌7.5，汇丰控股68元升3毫，美团点评55.2跌咗0.8，建设银行6.95升2仙，吉利汽车15.44跌3毫，创科实业57.6升9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42，瑞士法郎7.712。澳元5.512，加元5.838，新西兰元5.207，欧元系8.7922，每百日元对港元7.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55。港金现价报11,922元，比上日收市跌9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12美元，卖出1,27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一次啦，鲤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车龙咧都仲系消散紧，咁就系鲤鱼门道方向旺角啦，茶果岭道交通意外清场噶啦，一带都仲系车多。另外封路方面咧，油麻地海泓道有道路改善工程，由而家起至到下昼4点，禁止所有车辆啦由欣翔道去海旁方向左转入去海泓道噶。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正常的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接近牛头角下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y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own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元嘅津贴，公司就俾500元。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人人亦做过。 骚动音乐，骚动吴浩康。 录音嘅时候几唔开心嘅，但系每一次去到见到佢哋，个心情又会放心啲。同埋我觉得我喺个过程里面，我好被信任，即系我嗰两个监制都同样地觉得佢会做到我哋眼里面嘅一个画面。即系呢一个信任系令到我会摆埋啲 negative emotion 一二片嘅。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我是黄妍。 哇，你的歌好危险喎、 啊。点解？ 小鹿撞树肯定冇带嗰啲咩 Y 型安全帽带啦，好危险啊。 咁咪啦，小鹿撞树点解会撞到啊？棵树有冇着高能见度反光衣啊？ 啊冇啊。咁小鹿撞树记住有咩要留意啊？ 梗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劇，嘉宾由佢。 带齐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係 Cat 黄妍。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无论你是长洲的游客啊，定是住客咧，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咧。今日想介绍下长洲有冇啲咩好玩、好食、好睇，甚至乎好惊嘅旅游路线 啊！你嗰个惊咧，就唔知系咪真系 一阵间有听众啊，有听众会 问题啊，冇问题、啊， 佢会解答到你问题啊， 真系啊， 我问咗阿宇啊，答到啊， 真系咧嗱，只要大家咧喺网上面，就算你啊冇亲自去过嘅话，你想上网咧去 冇亲自去过， 冇亲自去过，而家冇亲自都。可以同我媽媽去啊！咁咧，即係你上網打咧長洲，跟住石咧，哇！你見到啲石真係好匪夷所思，真係咁似嘅喎，好靚。例如嗰個肥豬石， 係阿田，你俾人攞嚟做咗石啊？ 喺邊頭㗎？其實佢 喺邊頭？咪喺長洲，即係你知我位地理位置 啊？因為我唔係太熟㗎咋嚇，但係好似㗎，你望到張相 可以咁樣介紹嘅嗱，佢嗰個咧就成只豬咁嘅樣嘅，真係就話咧就係喺呢個肥豬石個。个头咧就系好大嚿嘅，就是、一个海参嗰度嘅，跟住咧就后脚咧就趌起咗，只手就好似撑住咁样，好似咧就有一只猪咧，即、就、系、是、一只大肥猪，佢唔想跌落个海入边度咁，即系一个咁样嘅样嘅。 哦，喺咩芝麻湾下径嗰度可以睇到嗰只肥猪石咁样，我见到啲介绍吓。 其实咧，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好多噶，有好多嘅听众咧都系介绍我哋去睇唔同嘅石 头。哦， 系啊，因为你有一个叫做长洲小长城啊，有好多唔同嘅奇石去睇噶。 系 嗱，有一张咧就叫做人头石，就系我哋嘅听众咧 Learn Man Kit 咧就同我哋分享嘅，真系似一个人头噶，跟住有一个叫做南北象， 南北象 系啦，但真系似一只大笨象噶，仲有花瓶石啦、仙兔啦，就似兔仔啦，你见到即系上到我哋风骚发源嘅面书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石，大家可以睇到噶。 OK， 好啦，嗱，听一听听众电话啦，我哋而家再读啲网上留言嘅电话，旁边系边个？系任生，系。哎，任生你好，早晨，风骚发汇人，系啊，咦，你系咪老街坊啊？ 老街坊啊，直头原居民嚟啦， 哎，太好啦，真系。 任生你好， 系喂，你介绍下啦，即系如果我哋第一次去长洲嘅，咩最好玩？ 去长洲啊，度度都好玩， 度度都好玩，去你屋企最好玩。 系啊，你哋最主要嗰、那个。讲嗰个西苑咧， 哎，好好啊，鬼故 冇鬼嘅， 系咩？但系点解报纸话啲老街坊话嗰度系系点噶？ 点解我哋话俾你听冇鬼咧？因为嗰度咧啲人咧个个入去偷佢嗰啲水果啊！ 哦，偷水果，佢吓鬼 边度？ 哦，佢做紧生意啦，已经。 等等先， 唔系一路讲紧冇问题。 哦， 系咪？真系大生意嚟喎，你搞掂先喎。 系。OK OK。话俾你听。哦。嗰度咧，点解啲人会搞到佢咁形势咧？因为佢后边咧就系坟场。 系。 佢嗰个西苑咧系完全系一个果园嚟嘅，好多生果。 系。 我哋做细路。系啊。好，冇问题。 哦，有啲猪手叶，我听到嘅。你系咪买猪手嘅？我听到你。 阿任生，你系咪开面档噶？ 系咯。 佢好得意噶，佢嗰度咧。 吓。 完全系要我哋啲细路咧，个个要爬入去抽，因为你想食咩生果嗰度系最。 我想话西苑咧系一个果园嚟噶。 佢系应该私人住宅嚟嘅，系嘛？ 系啊。 私人住宅后边自己有多果树。 哦， 系，但系佢嗰个所谓有鬼系咪就系吓你哋唔好入去偷嘢？ 系啦， 冇人吓，系你哋自己惊。原因就系点解咧？夜晚佢后边就系坟场嚟噶嘛。 哦，只系因为后边坟场。 系啊，因为我睇嗰啲报纸咧，佢话就系访问啲长洲老街坊咧，佢话我哋由细个咧，阿爸阿妈就已经唔俾我哋入去西苑嗰度噶啦，就话里边有鬼噶。 系咧，因为佢最主要系近个坟场。 哦，原来系咁嘅。 只系因为后边坟场，即系唔关西。 后边就系坟场，咁啊正话 猴仔，猴仔啊， 系啦，猴仔话嗰个人头石咧，我哋叫五行石， 五行石啊，叫做 系啊，成个马骝头咁噶嘛， 啊系啊，佢个样系成个马骝头咁嘅， 系啊，西苑你话唔好喎， 啊 西苑我哋俗称系西湾，长洲人咧 系 一闹人闹到冇嘢闹咧，就叫人去西湾噶啦， 点解啊？即系去死。 系咪啊？ 即系叫佢死啦！ 系啊，即系西边啊嘛， 学识咗一样嘢，因为嗰度有坟场啊， 多谢你。 我哋平时咧，我成日都想叫我两个拍档咁样 去啲地方玩嘅。 你去西湾 啦， 系啊。喂嗱，咁啊，阿任生，除咗呢个即系历史掌故解释咗啦，咁譬如话，头先我哋啲拍档都好为食噶嘛，咁咧除咗我哋熟悉嘅长洲大鱼蛋啊，或者个芒果糯米糍之外咧，有咩即系正嘢嘅长洲必食嘅吓美点推介咧？ 其实而家长洲嘅美点啊，已经你哋都介绍晒噶啦。 系咪啊？ 佢哋最出名嘅就系长洲鱼蛋粉啫嘛。 系， 我加埋个粉嘅喎，以前有。 我以前每年嚟宿营咧，就系食海鲜噶。 海鲜啊，好奇志嘅啫。 好奇志啊！即系就靠你要话俾我哋知。 得了啊，系啊。 O K。 后屘就系你哋讲所谓东堤，即系东湾。 系。 东湾有一个游水胜地，系有个。系有个叫食下海鲜啊，摆下酒啫嘛。 嗯， 系啊。 咁如果要隔，吓你继续。 同埋你要去嘅，当然啲人啊，大部分都系要去长洲。以前你哋一上码头嗰度咧， 系 嗰个位置啊，你知唔知夜晚系叫大笪地噶？ 夜晚叫大笪地， 好多嘢噶，系啊。而家已经好先进啦，全部啲新式嘢食摆晒度假屋嘅摊档。 吓， 以前嗰度唔系噶嘛？ 系点噶？ 系我哋嘅长洲人嘅平民夜总会。 哦， 即系跳舞噶会， 系咪啊？ 即 系 好开心， 开心。 即系有摆卖啊、表演咁样嗰啲嘅。 系啦，同埋有听故仔，又有粥档啊、面档，总之好多嘢食。 哇！ 咁去嘅咪就喺嗰度咯， 系不过就系以前咯呢个风貌，而家就冇咗咯，嗬， 冇晒咯， 而家冇晒咯， 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好似我哋咁，你话佢成日讲，今日我见你系提西苑，我先至讲啫。 系好彩啫，即刻勾起老街坊嘅记忆，真系。 你知唔知以前呢个西苑嘅西湾系帮我搵钱噶？ 点解啊？你做咩生意噶？ 点解啊？诶，因为我做小朋友嗰阵时啊。我好叻噶，全个坟场人哋惊鬼，我唔惊，我就掹晒人哋啲蜡烛脚，咁就喺张簿仔度卖钱噶啦。 蜡烛脚卖，即系卖蜡烛 会赚得到钱 咧？系咯， 点解卖到钱啦？你租啊，你点入张簿仔啊？ 因为冇太黑啦。 哦，嗰个蜡烛脚就俾人哋照明， 要俾毫子我。 好嘢喎！ 哇，犀利喎！阿任生真系都揾到食啊，叫做系咪先？ 各位细个曾经入张宝仔洞，俾一个英姿飒飒嘅小朋友拦路卖香烛嘅，嗰个就系任生啦！啊，厉害！ 我谂而家有人听。 聽過呢個電台啲人咧都知道我個名都唔係幾好嘅。 系啊，唔怕，童年回忆啦，已经真系。 多谢晒任生你嘅电话，系 小霸王， 系啊， 小霸王啊，长洲小霸王啊， 长洲小霸王。我哋呢度有乐富 大妈， 系啊。好，多谢任生先，好嘛 ？Thank you， 拜拜，拜拜。 哇，你睇下，听个就系呢一啲嘅声音，就系好开心啦。长洲嘅朋友啊， 即系解开咗个谜团，西苑你可以去玩嘅，不过你唔好偷生果，如果唔系嗰啲鬼故就出嚟噶啦。 啱啊， 好，再下个听众啦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Martin 你好， 喂 ，Hello 你好，你好，阿祖你好， 阿祖啊，仲有豪仔同桂花田啊，嗱， 你好， 就揾咗 桂花田，你好， 你好，阿祖， 特别揾咗阿 Martin 咧嚟倾几句咧，点解要咁样咧？因为 Martin 咧就其中一间咧老字号啊，做平安包嘅老板嚟嘅， 哦，就系长洲嗰度啦 ，Martin 系咪啊？ 系啊， 所以 多谢教啊，三位。 哎呀，你真系似教我 哋谂住啊，迟啲要入嚟揾你教我哋整平安包噶啦。 系啊，系啊， 随时入嚟啦，随时入嚟冇问题啊。 喂，首先问第一样嘢先啦，长洲人，我哋觉得佢哋好热情、好开心嘅，你认唔认同啊 ，Martin？ 哦，我都认同噶，我直头俾人话我太纯、太单纯添啊，出到 系咩？佢都话 系啊 ，Martin， 我最近都周转不灵啊，你可唔可以？ 系啊，掟几个包嚟啊！ 系掟几个包啫，掟几个包。 一阵间讲完之后再讲我哋呢个话题啦。 咁咪好单纯啫？你 认真头先啊，任生佢已经系老前辈啦、长辈啦，佢又系好轻松啊！你讲起长洲好开心，阿 Martin 咧新一代啦，又系都好开心噶，听电话都。 喂，有咩推介好玩啊？如果我哋啲即系游客嚟到嘅话。 有咩推介好玩啊？ 系 嗱，都系你想睇下饮饮食食啊？ 先饮食啦，我两个拍档啲口水流出嚟噶啦。 我上次入嚟，我见到你，但系我冇好多时间 食 嘢啊嘛，所以你要介绍我下我嚟食咩啦？要 喂，如果深度游咧，你话嗰啲咩张宝仔啊， 诶 嗰啲五行石啊，嗰啲其实好多人都去过啦。 系， 但而家啲人兴咧就行山，因为点解咧？长洲嗰度咧又唔系话好难。但系咧易你又唔话好易嘅，咁所以好多见到嗰啲一家大细入嚟当行山，其实行晒成个长洲咁啊半日咁啊搞掂啦，咁啊佢哋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样嗰啲咯。 O K， 即系行山你都觉得咧系啱数嘅去长洲。 唔系咁啊行山咧又即系落码头咧向左行啊定向右行咧定向前行咧？因为你系诶嗰个方向 一个岛咁啊嘛，系咪？ 未到码头就落船啦， 游过系嘛？ 系啊， 你向左行到右。咁其实半日㗎啦。 O、okay, K， 即係围住个岛嚟行啦就得㗎啦。 咁即係向右行到左右半日啦。 係啦都得嘅咁样。 即係冇所谓 㗎啦。 咁食嘢呢食嘢有啲乜嘢正嘅呢 除咗你个平安包之外啊。 係、哎、我就係想讲话平安包。 估到你啦真係。有咩特色因为嗱呢个认真嘅咁多档平安包。 係。 即係大概点分到嗰啲叫做、啊、味道啊质量啊点样分呢 其实点样分啊？其实我又唔知道人哋啦，咁啊，始终咁我 都有食过嘅。 其实讲一句，豆腐佬做门过到自己过到人噶，系咪先？ 系。 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用翻传统嘅配方啦。咁啊，另外啲用料方面，例如啊面粉啊、啊芝士啊、糖啊，其实都有讲究嘅。我哋用翻啲比较靓嗰啲啦。咁啊，例如面粉方面，有啲会比较黄啲，有啲比较白啲。咁呢啲我哋都会筛选噶。 系。 咁 样 咯。咁所以出嚟嗰个包咧。好睇第一個味道啦，味道就係嗰啲甜啊定鹹啊咁嗰啲，另外就係話個質感鬆軟程度啊夠唔夠鬆軟，我哋做平安包一定要好鬆軟噶嘛，但 係 你鬆個頭又唔得㗎，係咪先？咁另外眼望落去啦，咁咪要夠白淨、夠光滑、夠挺身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講求嘅方面咯。 好似講緊女仔塊面咁樣， 係啦，又白又滑又 白淨光滑挺身嘅真係。喂，但係咪都要有嗰啲叫做製字過㗎？而家係咪仲有呢個講法㗎？ 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但系以前嚟讲咧，啲人真系争住食制住个嗰啲嘅。 系咯系咯。 而家嗰啲卫生啊，比较要求高啲啊，咁变咗制住个真系拎嚟制住嘅啫，好少会拎翻嚟食噶啦。而家，但系有呢一啲咁样嘅。 我嗰次咧，因为我成四点几、五点几先入到长洲咧，就系、是、太平清照嗰一日咧，其实应该个高潮就过晒噶啦嘛。咁咧，我入到去嗰啲巷仔咧，因为我记唔到啲街名啊，总之啲巷仔咧，我见到有个别嗰啲比较阴公啲嗰啲铺头咧，佢四五点佢仲堆积咗咧好。 几抵嗰啲平安包喺度噶。 系 哦， 即系其实 四五点，如果你讲做平安包咧，咁啊冇话边个时间高峰期，其实日日都有人流咁啊，无端有一堆人嚟，无端有一堆人嚟咁样噶。 哦，系。 所以四五点系咪阴公？我唔觉得阴公。 哦，即系仲有机会再发埋出去嘅。 因为可能抢包山之后有一堆人咧，系嘛？系咪咁？ 因为其实好多人咧睇完抢包山之后，可能下一阵先翻出去噶嘛。咁 临走就买一个走啦。 之前就买啦，唔想抽住啊嘛。 哦， 咁样 咯。 Martin， 你系咪喺长洲大噶？ 我自己喺長洲大， 你喺長洲大，咁我就想問下啦，嗱咁多年嘅嗰啲太平清照啊，我就真係未去過嘅。如果我哋有啲聽眾咧諗住下個禮拜去太平清照嘅話咧，有冇啲乜嘢嘅提點咧？ 係啊， 即係邊一啲地方你一定要去睇嘅？ 早啲去啦， 早啲去， 早上幾？ 封路㗎啦，大概你要十二點左右封啦，封到成個太平清照完可能兩三點咁樣啦。 係， 咁啊亦都要早啲過去霸定頭位啦，咁樣。 邊個位置啊？ 飲多啲水，帶多啲水，真係嘅，因為嗰日真係。好熱嘅，非常非常之熱啊！相信 邊個位係黃金靚地段？ 係， 因為佢其實佢巡遊噶嘛嚇。 黃金靚地段啊，咁啊仲使講嘅， 即係你鋪頭啦。邊個啊？ 咁記 唔好講牌子啊！ 係 啊， 係 啊， 咪咯，係咯，我都已經咁樣講啦，你仲嚟喎？真係。 我見到咧，佢個廟宇前面咧，好似有一個好大嘅空地啊！即係嗰個地方係咪都一個咧好熱門，大家會喺度聚集啊，睇表演嘅地方嚟㗎？ 其实嗰度唔会企到好多人，但系都有嘅。嗰度真系出发咯，真系出发嘅。 嗰度系出发嚟 嘅。跟住一路沿条街咧，咁啊第一站就真系认真讲嘅，到我哋铺头先嘅。然之后就一路行一路行，咁啊行到去啱啱你讲啦，落船嘅右手边啦，去到最尽，跟住有啲表演啊咁样咯，咁啊完噶啦，咁啊成个游行，咁可能真系成一个几两个钟噶啦。 所以如果我步喺码头系咪都 OK 咧？我唔行远嘅话咧，步喺码头度都睇都唔错噶。 因为必经之路 系嘛。但系码头你注意，佢咩喎？真系个太阳照头淋噶。 哦，系啊。 咁所以变咗真系饮多啲水啊，戴帽啊，咁样嗰啲咯，呢啲系真系要做噶啦。 系啊，嗱，咁除咗咧，即系你话太平清照嗰日要嚟食嗰啲平安包啊，同埋食长洲鱼蛋，头先我哋讲咗之外咧，咁仲有啲咩系去到长洲？你觉得咧唔能系啦？即系咪头先阿祖讲嘅话海鲜啦、啊？定系有冇第二啲你哋都好出名嘅咧？ 或者你哋地道一啲噶？ 都有啊，其實咧，而家咧好多啲小店仔就文青啊，或者俾人打卡嗰啲鋪頭都開咗啦，好多。咁啊，其中一間就係食糖水嘅，我覺得都幾好嘅。咁啊，佢叫長洲冰室咁樣。咁啊，少少廣告成分，因為佢係我細佬嘅。 啊，咁啊唔好啦，我哋 多成分啦，你已經。哎呀，冇啦，你真係嚇，聲音經過特別處理啦，要。 誠意推介一個，我誠意推介一個。 但是你個推介係咪你姨媽姑姐㗎？喂，講明先啦，喂。 我哋唔好開名啊，你話俾我哋。 我自己都要俾全費去食嘅。 係啊，梗係啦，要嚇。OK， 豆腐花。係豆腐花。 咁啊，好滑，好爽口。咁啊，啲人問我食過豆腐花咩味道，我話。我唔知啊，因為一食已經吞咗落去，已經滑咗落去嗰個胃度啦，係 咪正到咁？咁 啊，長洲豆腐花 好滑嘅真係。咁啊，佢係喺我哋以前叫冰廠嗰度咧，即係北帝廟，即係你啱啱講話巡遊路線起步嗰度， 係 嗰個冰廠再入啲嘅， 係 咁啊，都係啲隱世咁樣一個棚仔嚟嘅，就基本上。 OK。 咁啊，有豆腐花、綠豆沙啊，咁樣嗰啲甜品咯。我覺得係幾好個人覺得，係啊， 嗰個幾得意。喂，咁如果嗰啲手作仔咧，因為我上次我就應該係咪就得嗰個北帝廟嘅就，即係有幾個大棚咧，就係個包山耸立嘅地方，係咪就係北帝廟啊？ 淨係北帝廟 嘅 咋？ 就係嗰度係咯，因為嗰度我上次睇大戲咧都幾得意嘅，同埋好多嗰啲即係糖膠公仔咧都有好多人嗰度做嘅啫。所以下次大家咧得閒都可以入去睇下。喂，多謝你先 ，Martin，Thank you，Martin，Thank you， 好，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好啦，17233啦，再爭取時間聽到個聽眾先。 好啊，好啊 ，Hello， 黃 生。喂，黄 生， 系你啦， 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咗咁耐。 喂，黄生 ，hello， 你好， 系请讲， 红仔系咪？ 系啊，仲有阿祖、阿田， 系啊， 阿祖、阿田，系你好，大家好。 你系咪老街坊啊？ 啊，唔系，我啊中意周围去嘅，咁啊发觉好多人净系讲一般嘅长洲，我想讲啲得意啲嘅长洲啊。 好，靠你，请讲。 啊， 请讲。 咁啊，其实长洲咧，好多人就咁样去。逛下街食啊，飲飲食食，其實長洲好多嘢好玩嘅。 譬如咧， 舉例譬如間咧，即係中間嗰條路上咧，其實去山頂啊，嗰度都有個山頂。 係。 咁山頂咧，影相嘅人嗰度相當好啊，因為嗰度咧一路上嗰啲樓梯啊，同埋啲屋咧，寮屋咧一層層好整齊，好靚啊。咁 有啲歐陸式嘅，咁影相係相當之靚嘅。 佢上山頂， 睇到長洲嘅社區啊、嗯。 出碼頭直行係咪啊？意思？ 係啊，出咗個碼頭咧，直行穿過去之後咧，就係、是、開始咧就上另外一個山脊嘅咁樣嘅一路上。即係中間位置靠右嘅。 係係係，係咪係咪好似話有個關帝廟嗰個路牌嗰頭嗰啲啊？ 哦，類似啦，係啦，去關帝廟嗰度仲可以睇到櫻花。呢、這個時間咧，上個禮拜去都仲有少少可以睇到嘅，其實。 因為我嗰次都想上去嘅，但我太夜咧，當地嗰啲鋪頭話咧，喂，你夜媽媽唔好上去關帝廟，太夜啦條路，佢話好好危險啊咁樣。 係啊，因為嗰度岔路都好多，係 啊， 其實唔緊要嘅，向住海咧就可以翻翻落去海邊嘅啦。 係係係，仲有咧，仲有咧，除咗上去睇， 其實咧嗱，向左邊行咧，其實咧一般人都疏忽咗，以為有條斜路上咧就好辛苦。 係， 但係嗰度咧其實咧，左邊上即係話正話個北帝廟嗰邊再上咧， 嗯， 過咗有一個牌坊咧，一路上咧其實有好幾個營地嘅。 哦， 嗰啲營地咧其實好適宜一家大細喺嗰度住宿啊，或者團體去搞活動，特別喺山腰中間嘅地方有個大嘅運動場嘅，好多人都唔知道上高有個大運動場。 係啊， 咁如果啲團體活動咧，去嗰度玩相當好嘅嗰度。 係嗰啲啊，你話你話嘅營地咧，係講緊露營定宿營嗰啲嚟㗎？ 宿营嗰啲系政府嘅嗰啲所谓 NGO 嘅， 哦， 地间嗰个八宝里度假营嗰度睇星啊，哦，相当之靓嘅， 叫做咩？八宝里，八宝里啊， 八宝里， 八宝里系营地啊，同埋明爱啊，都有几个营区喺度嘅，相当好嘅。 哦，哇，你都真系去唔少喎， 啊，有病都系百零蚊嘅啫。 系系系，咁你你系咪成日都有入去长洲玩噶？ 有嘅，都去嘅。咁啊，嗰度再过去咧，其实就系配水库。嗰度更加直頭係觀星最好嘅地方嘅嗰度， 哇！ 難唔難行咧？嚇，嗰啲地方 其實唔難行嘅，嗰度咧，如果咁樣近邊上咧，又少斜路，但係你唔想行斜路，其實咧就由呢個北帝廟嘅向海嗰邊咧，就近住邊正話你哋話食豆腐花嗰個冰廠啊，舊時有個冰廠 就喺嗰處。 哦，多謝曬你啊！ 一路近邊去咧， 好啊好啊， 嗰度好靚啊！ 多謝曬你，係啊， 多謝曬。時間關係，我哋要聽新聞啦。多謝曬所有打電話嚟嘅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美国的货币政策存在变数，联储局提到会就利率政策保持耐性，未来的调整将会视乎经济数据的走向。金管局认为，港元拆息会继续受美元息率以及市场对港元资金的供求变化等因素影响，金管局会紧密监察市场情况，并按照联系汇率机制保持港元汇率稳定。有團體的調查發現，超過九成市民同意在香港訂立基本居住標準。負責調查的全港關注通劏房平台訪問超過1000名市民，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住屋要有良好的排水系統、衛生設備、足夠窗戶、獨立廁所等。七成六劏房受訪者不同意現時的住所符合基本居住住所的標準。全港關注劏房平台認為，香港並沒有訂立基本居住標準，導致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不適切單位出現，建議政府優先訂立基本服務設施以及宜居的住屋標準，包括訂立人均居住面積並且規定劏房單位設有獨立的水電錶等。南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傳出可能同台灣斷交，轉為同大陸建交。在台灣，蔡英文總統說掌握整個情況，會透過外交努力穩固邦交國。他又說大陸打壓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政府會盡最大力量同友邦一起努力穩固外交。台灣的外交部亦都說台灣同所羅門群島關係穩健，很多雙方合作計劃順利執行。有報道說，所羅門群島新任總理索格雅雷表示，

黄言。 哇，你只歌好危险、啊。 点解？ 小鹿撞树，肯定冇戴嗰啲咩 Y 型安全帽带啦，好危险啊！ 咁咪啦，小鹿撞树点解会撞到啊？棵树有冇着高能见度反光衣啊？ 啊冇啊！咁小鹿撞树记仲有咩要留意啊？ 梗系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带齐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 Cast 黄言。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大家好啊，我是田姑娘，我是风骚社区中心咧，工作咗十几廿年噶啦，我同啲公公婆婆啊 friend 到一个地步啊，佢除咗俾利是我咧，佢有时一啲分身家咧，佢都预埋我一份啊！你话我同佢 friend 到咩个地步啊？好玩得埋噶，你佢哋咧又锡我，成日咧都会送啲生果啊、蛋糕啊，即系佢哋食剩嗰啲，佢会俾我食嘅，因为唔好浪费啊嘛。离亲咧都会争住同我倾偈啊，唉，真系好鬼朋友噶，即系但系咧。凡事都总有例外的。 大家好啊，我是 Cath， 我呢做了社工一年，今天刚刚调来这间风骚社区中心做啊。我听田姑娘说这里有个伯伯脾气有点古怪，来到中心就会自己坐在一边，又不会跟其他人聊天、啊、但是他又日日都准时十点钟来到中心、啊、我都有点期待见到这个伯伯啊。 Cath 你好啦，你今日新嚟咧，有啲乜人唔明咧，唔识啊，随时问我，我真系咧可以教到你嘅，你唔使同我怕丑，唔使客气嘅，知唔知道啊？ 知道，田姑娘啊，我想问下坐喺边个位就系你哋讲嗰个脾气好古怪嘅伯伯啊？ 吓咩？你记唔记得我座啊？年年四四咧，佢自成一个嘅，佢有佢天地，佢啊真系你唔使理佢噶啦。嗱，佢就叫曾伯，佢啲好鬼孤僻噶，你睇下佢样啊，头尖额窄，冇年贵咁话，佢呢一生人咧都冇食过啲好嘢嘅，个样咧成日都嬲爆爆，嬲到成村人咁，都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啊！ 哦，咁你有冇试过同佢倾下偈啊？ 啊冇喎，你敢同佢倾偈，用乜嘢？佢一嚟咧个口，佢成日抹咧个口会臭噶嘛，我惊臭亲，所以我好少理佢，同埋睇佢嘅样子都冇乜情啊。 不如我试下过去。 你咁勇敢，咁、哦、我啊陪你过去。 好。 喂，曾伯你好啊。 客车。 曾伯，哎呀，好似都话噶啦。 车。 你睇佢几邋遢。喂，曾伯，你好啊，嗱，我介绍，我你拧过嚟先，你唔好觉得，喂，我介绍你识啊，呢个系我新同事，新同事啊位， 曾伯你好啊，我叫 Cath 啊，以后有嘢咧想帮手去揾我噶， 唉，都唔使旨意啦，揾你喎。 啊 ，Cath， 耶，曾伯 ，Cath， 你讲嘢噶，你识讲嘢噶。你只识讲 Cath 啊？ 你系咪 Cath 啊？ 系啊，曾伯。 我听得唔清楚，你可唔可以控埋啲我个耳仔度讲啊？ 好啊好啊，曾伯， 由佢你大声啲讲啦，使乜控埋佢度啫？ 曾伯，我叫阿 Cath 啊。 哦，你叫阿 Cath。 你唔好坐住，等下先。喂，阿 Cath 啊，嗱，即系既然啦，阿曾伯佢肯开佢嗰、那个。好日都唔开嗰个下咧，你把握机会，随时有啲咩咧，你就揾我。嗱，如果佢只手乱咁诶掂嘅话咧，你几大叫啊？咁你同佢倾住先吓，好吗？ 好。 Cath 啊， 阿曾伯， 你唔好群埋啲唔三唔四嗰啲阿婶啊，教坏你噶。曾伯喺度几廿年。咩衰人都见过㗎，你知唔知道啊你啊？ 好好㗎田姑娘，咦曾伯睇你面色今日真係几好咁喎、啊、你平日系咪有做开运动㗎？ 梗係啦，我出世就打 golf 㗎啦。 哇， 后来打到闷啦，退休啦，先至周围行周围坐都唔得㗎，我唔喐下我唔安乐㗎，我话你听。 咦、欸、咁你以前做边行㗎呢？ 唉，我打开 golf 㗎你都知道。我是做地盘的啦，是咪？我大大话话都做了三十几四十年、 哦。 我夠胆同你讲地盘的嘢，我认第二，冇人认第一。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安全是第一嘛。 哦。 我个个讲亲呢个笑话，个个都笑噶。屋企啊，连讲到而家啲人都笑噶。 你真系好风趣嘅，真系。 而家风湿啦，冇风趣啦。 诶、哎，曾伯，我爸爸以前都系做地盘噶、哦，所以关于地盘嘅工作安全知识咧，我都识少少噶。 可能我识你阿爸噶，你阿爸叫咩名字啊？ 诶、哎，等一等啊，见到呢条、哎， 你边个喺度站乱嗰个病啊？ 我系田姑娘，一日都喺度照顾我哋班公公婆婆嘅， 你 长咗你 就候住我哋啲阿伯阿叔啲身家， 系咩？ 我话你听，成日问我哋有冇几亿几亿。我哋有五亿嗰啲你唔攞，我而家同阿 你嗰啲五亿冻结咗啊！ 我同阿 Kev 讲紧啊，佢阿爸佢都未同我讲埋落去啊！ 你咪等阵先，哇！阿 Kev 你咁样都啱晒啦，你可以你同阿曾伯有好多好多话题可以讲啦，你记住。即系咧，间唔中都可以渗下啲问题，问下佢有冇钱收埋喺边度。 好、啊， 我经过真系走鬼咗之后，你冇人处理。 Kevin， 我再提多你一次。 系嘅。 呢度有啲着住制服，但系唔三唔四，好唔正经嘅嗰啲阿婶，你唔好理佢。 好。 你知唔知道？ 知道。吓、 啊， 你讲紧我啊？ 嗰啲阿婶有个名叫任婶。 嗱，你睇住，我企喺你嘅前面嘅啊，系有似你啊，你又点啊？阿曾伯，你咪有嘢想问啊？ 阿 Kev 过嚟， 系 问下你。 好， 我都惊人哋呃我。你话你阿爸都系做地盘嘅， 冇错。 咁你都应该识唔少啦。 系噶。 咁你知唔知道？ 曾伯，点解你突然间变咗后生嘅？你把声， 佢讲地盘嘅时候就突然间成个人 你真系觉得你乖翻，但系三四十年 见到唔同嘅人讲唔同嘅话啊嘛。 咪咁就啱啦，你系啦。 系啦， 你问啊。 你阿爸有冇教你啊？咩系个人防护装备啊？ 诶，又真系有、哦、个人防护装备咁重要，就真系要知噶、哦。嗱，佢嘅主要作用咧系用嚟保护个人免受到安全或者健康嘅危害嘅。 啊，咁我又考下你啦，即系讲开呢个个人。 阿任婶， 个人防护装备。 你凭咩考啊 ？Kev 啊？ 啊，我唔系考。 你有冇做过地盘啊？ 我就真系冇，你见过。十指纤纤咁样啊，真系啊！我净系搽 cream 噶咋。嗱，我又想问下你，个人防护装备咧，包括咗啲乜嘢啊？我日日都有装备，日日都有个人防护装备包住自己噶。 哦，好多噶，其实即系例如安全帽啊， 我有啊， 手套 我都有。 嗱，护眼用具啦， 都有啦。 冇你呢个 size， 你冇呃我，我中环嗰地盘几十年。啊、 跟住仲有啲呼吸啊、听觉保护器啦、啊，有能见度嘅衫，即系例如一啲反光衣啊。另外仲有啲安全鞋啊、全身式安全带，仲有啲保护性工作服等等等等。 你都系要保护好自己啊！ 系、啊，我平时都有着呢啲咁嘅保护衣嘅。原来呢啲叫做个人防护装备。咁、安全帽系咪真系好似咧嗰啲踩单车嗰啲头盔咁样啊？可以有型噶？ 你就亏啦！你踩单车嗰啲头盔，嘿，唔好嚟。 阿曾伯，你平时唔讲嘢，你一讲嘢咁衰。 亲啊，我话你听啊，阿 Kev 话俾你知， 系嘅。 我哋啲地盘友啊，讲嘅同声同气。 系。 我哋要戴顶咩啊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啊嘛。 K 型帽你又有啦 ，Y 型帽啊，你又真未咩？又 Y 型帽，要有埋嗰条 Y 型帽带，有咩好处啊？ 阿田姑娘啊，我有听过我爸爸讲，佢话根据过往嘅工业意外数字咧，高柱堕下系致命工业意外最主要成因之一噶。咁所以咧，正确使用一顶配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就可以减低呢个工友由高柱堕下时头部受伤嘅程度啦。 啊，系咁样啊？咁多一条咧，即个 Y 型帽带咧，我真系有咁大分别咩？如果有 X 型啊、K 型啊、V 型啊，咁样系咪好啲咧？ 嗱，你讲一次我都忍你啊！你连续讲两次 K 型，嗰啲八十年代嗰啲笑话， 我望到你啊， 我都唔讲 啦， 我都净系讲安全第一啦，系咪？你话多一条带。分別就梗係大啦！ 你頭先冇嚟冇氣， 嚇到我而家聲都冇埋，我背景音樂啊，真係啊！院友開翻多少少院友，係唔該曬。嗱，你諗下，當工友啊喺高處工作嘅時候，如果佢嗰頂安全帽啊，有埋條 Y 型帽帶。咁首先影相都靓好多啦，系咪先？ 啊，嗰个 V 晒面啊，我知道啊。 唉，你扣好条帽带之后，你就算弯腰或者抬高头， 哎呀，我条颈啊， 嗱，细心啲，你细心啲，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哎呀， 我唔想又再 call 十字车啊，好 忙 噶你， 对唔住，对唔住，哎呀，你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你唔惊会整亲地面其他工友啊嘛？可能我同阿 Cap 个老豆系老死嚟嘅咧，我整亲佢，你话几唔好意思咧？仲有，万一佢失足高处堕下，个 Y 型帽带可以防止佢顶安全帽飞甩咗。可以保护个头啊嘛，你话几紧要啊？ 啊，又真系睇你个样子就讲唔出咧，咁系我吓吓呢个安全意识嘅嘢吓，听落又几啱噶。喂，而家咧知道所有碟盘咧都系用晒呢啲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啊。啊，不过个个都咁用咧，系咪好贵？成本唔知道有冇资助嘅咧？ 诶，又真系有、啊，劳工处同埋职安局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中小型企业安全帽连 Y 型。帽带资助计划， 哇！呢、這个计划特登为咗我订 Y 型安全帽带嗰啲帽嚟做啊，犀利 真系、哦！因为佢嘅目的咧就系、是、向一啲合资格嘅建造业中小企提供一啲资助啦，咁就可以俾佢哋买一啲符合安全标准嘅安全帽连 Y 型帽带。哇！听个名咁劲都知佢劲啦。 你知唔知呢个计划有主题曲添噶？ 系炒顶嘛！ 你冇听过咩？ 喂喂，炒咩话？ 系你有知啊？啊，阿任婶，真系都系摆十年代咯、 啊。你嗰啲套路啦，你平日你估我冇留意你啊？ 我成都有噶。 炒咩话？ 好嘢啊！真系啊！ 真系啊！啊，真系犀利啦，所以咪话佢啦。佢有主题曲噶，应该话你唱系咪？嗱、啊，好啦，有资助计划就非常之好啦。希望咧就多少多啲嗰啲叫做中小型企业咧，就我好好利用啦。嗱、啊，不过你头先讲个人防护装备咧，仲包括有好多嘢噶嘛，系咪啊？其他装备又可以点保护嗰啲工友咧吓？ 啊，听我讲啦， 系有多你啦， 又保护 唱歌咩？ 性工作服，你唱咗我唔唱啦。我下次唱粤剧， 哇、啊！我想听、 啊。好啊，我哋一齐唱啊 ，Kev 啊！嗱，保护性工作服可以我哋保暖嘅，防止化学品或者辐射污染，仲有啲反光嘅高能见度衣服，当工友着住佢喺马路、工地做嘢嘅时候咧，就好似个复仇者联盟咁样啦。哇！ 系咪有个盾牌啊？咪 有 飞过嚟， 有个保护衣。其他人就可以好清楚咁望到佢哋， 影啊， 啊影啊，减少好多意外啦，系咪？ 诶，我仲知道、啊，工友嗰啲防护手套都仲有好多种噶、啊，即系例如胶手套啦、钢丝手套啦，都仲有皮手套呢啲添噶。咁另外咧，护腕同埋护臂嘅装备咧，就要视乎唔同嘅工作程序而去选用唔同嘅保护器具嘅。 啊，喂，嗰啲防护装备咧咁重要咧，使唔使成日洗佢嘅？因为你谂。吓，翻一日工咧出晒汗噶嘛，又或者需唔需要咧放喺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嚟收埋佢？因为我惊人偷咗我啦嘛。 嗯，呢啲防护装备咧就一定要妥善储货嘅。咁唔用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放喺啲干爽同埋干净嘅地方就得啦。 仲有啊，定期检查，发现有问题即刻换。有紧急需要，雇主准备一啲可以替换嘅个人防护装备。好似呢个老人院咁咧，我压咗几廿个钟嗰啲片，佢都唔帮我换嘅，呢啲就唔啱啦。 你、哎、你都无需有换啊！你睇啊，只不过我咧，我就 你就停咗啦，你又唔使换啊，你啊， 你又知 你 发 育停止咗啦， 系啊，你换过你棚牙啦。一日都唔换个口又臭， 我棚牙假啦而家。 嗱、我总想话咧，有个问题咧想问啊，阿曾伯。啊！点解你啲沙达尼啊，突然间咧就肯讲咁多嘢嘅？你系咪见到 Kev 好靓女啊？ 嘿，任何人企喺你隔篱，就本身都靓咗啦，更何况佢阿 Kev 都系真系靓噶嘛？嗱，唔信你都帮我摸下块面先啊！ 喂，你唔好耍多多啊！ 系啦，嗱，我话你听，我个孙女佢都叫阿 Kev 噶。 啊， 系 咁难叫都叫到相同嘅， 系啦，佢知道我读唔晒个音啊，都冇个肥字添啊，真系。几年前移民 边度得？ 唉，佢仲衰咧，剧父链咧，系咪？ 系咯系咯。 佢移民去咗阿鲁阿图，又话得闲翻嚟搵我，我等极都见唔到人。 咁你口生而知你嘅人品几咁差啦？ 我又唔识用智能电话话俾佢听， 我留咗几百亿身家㗎嘛，而家咁点边个嚟继承我先得嘅。听到阿姑娘你又叫阿 Kev 嘅，我好亲切到。 係啦，你不如就认咗佢做契孙啦。嗱，我系呢佢契姐，咁其实呢我哋嘅契上契一家亲，好冇啊？ 好啊好啊。 係 咩？ 阿 Kev 帮你搵你个孙，但一定搵唔到㗎。你就而家今日上契契咗佢就好冇。 但我諗住呢几百亿系留俾我老婆㗎喎。 你老婆走咗啦，你唔记得咗啦。 我知啊，咁如果你哋生人是第一个嘅话，我唔介意啊，跨年代恋爱咋嘛，系咪啊？ 唔紧要噶，曾伯。嗱，呢个 cap 定系你嗰个 cap 咧，我都可以帮佢揾到噶。我帮你发个信息揾佢啊，同佢视像通话都得噶。嗱，你揾唔到佢，我就可以做你孙噶啦，系咪啊，铁姑啊？ 带齐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是 Cat 王贤。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嘅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薄暮伸出他臂弯，红罗想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餐，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春雨洒，转眼金圈高处挂，你意思总急转弯，如回南时习惯，如雷展开手片刻，冷却紧张的节拍，要我冲破几多关，逃过不清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花的摇篮，似你轻声的闲谈。 你俾佢把声融化咗未啊？吓，佢系王然啊，《小鹿撞树记》。 忍住啊，你得嘅。 你我最后亦像流蚁，强撞到底，就是爱得起，放得低。渺小的身体，破茧可飞出天际。原来传送的话，刺激却美丽。 有时唔系唔想喊，而系现实中有太多嘅责任，有自己嘅角色。今次 Hannah 演绎嘅就系呢一种眼泪只能在心里流嘅心情。 住过那些谷底，自信和自尊仍未摧毁，痊愈再晚，但信有一天能破烂。 作曲张家成，填词张美妍，编曲张天炎，监制韦景云、何哲涛。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有谷子乔《钢铁有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魏丹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一首歌呢可以感动人就梗係好歌啦、 啊。当然。 一首歌令你流泪又梗係好歌啦。 係啊。 但如果一首歌能够为你带嚟奇迹嘅。 真係。 改变命运。 Miracle。 係啦。 咁梗係好劲嘅歌啦。 梗係啦。 係啊。 我哋今日。 奇迹喎、 啊。我哋今日真係见到啦。 係啊，睇到。 见证住呢个历史性嘅一刻。 不过又咁可能本身呢就不至于企唔到。 係冇错冇错。 係咪 但佢係能够令到你有个意志更加要企出嚟。 有個動力 是啦，就是當我們看到這個國歌的做什 麼我不想我好想笑但我不想那麼快笑出來 我們看到 在畫面上笑 國歌即是由於慶祝這個70年的即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念那你就會見到呢它裡面有這個國歌的 MV 其中有一幕呢就是有一個坐著輪椅的婆婆她一聽到遲拉她就真的遲拉 是的 配合歌詞 是的 是 的挺好其實都 沒事的 不是啊好感动咯， 系啊！但你话如果你真系行唔喐嘅话咧，就应该可以听多几次嘅。 点解咧？ 可以 真系可能 有嗰个心啊，冲出嚟啊！ 可能会有嗰个心噶，系啦、啊。所以节目完结之前，我哋话俾大家听，充满正能量， 系 希望由国歌开始。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